天气方面，同一道冷锋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转凉，日间气温回升至18度左右，晚上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仍然清凉，日间干燥。现在温度是18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有雾。天气概况：同一道冷锋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有几阵雨，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7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4200米，有薄雾。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245点，升3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2.41，瑞士法郎0.92，加元1.333，人民币6.825，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89美元，卖出185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啊，咁啊，今天咧就系2023年嘅2月14日，咁啊，西方情人节嚟嘅，咁啊，今天咧就系正月24日，出边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嘅早上，咁啊，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咁啊，天气咧其实今日朝头早一觉醒来啦，加上强烈季候风信号啦，咁啊吹啦，令到个体感咧就唔系话净系凉啊吓，咁啊亦都有啲干燥嘅感觉，同昨天啊前一天比咧。可以话是天渊之别，所以今天大家起身的时间可以就穿得件衫，如果没有的话不要紧，今天情人节希望你身边有个伴，没有伴的没有另一半不要紧，也都有家人有朋友都是节日提住大家，身边的人要好好爱惜，这些的道理都是很重要的。早上的时候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都有白元浩陪着你们一起起身，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好多人都会说到，一个人呢当他去的位置越高，就好像行山一样，当你上到越高的时候，你就会更加懂得谦卑，自视太高往往都不能够达到去到成功的一个地步，因此成功者必须就经常培养出处之泰然的心态，凡事专注，这个也是他们的成功之道。如果你能够成功地去到选择其中一种的动力是什么呢？劳动力，也都将你全神贯注很简单地投放在自己这个的心力上面的话，很简单，幸福本身就会去到寻找回你。有些人很努力去到找自己的幸福，但是越努力纯粹单纯只是想找幸福的话，他就好像跟你玩捉伊因一样。但是当你专注在自己的、可能工作上，或者专注在自己发展的一段很简单的感情上的话，其实也都是幸福会自自然然就会来找回你，不需要特别寻找的。一个人专注，他就可以得到他自己应该得到的一个报酬，无论在工作啦、学习啦，定还是好似今日2月14日爱情路上边，只要你专注嘅结果，都一定会开花结果。早上嘅时候6:11，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爱了 you 无法不爱你 baby，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 让它变得简单。 爱的彼岸天黑都。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 早上嘅时候揾一首歌曲嚟自陶喆嘅《爱很简单》，去到开始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时间，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0%，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相对湿度其实头先好像78%嘅，都跌咗啦，所以咧都有啲干干地，不过唔紧要，有爱情嘅滋润。24号情人节啊，适逢咧今年啊双春兼闰月，其实我自己觉得唔知点解，好似好多年都系双春兼闰月，听好多年。好啦，唔紧要，咁啊都系取嫁嘅好时机嚟嘅。大部分防疫措施解除了之后的第一个情人节，根据入境事务处的数字，已经有248对新人递交了已结婚的通知书，并且打算呢今天就登记成为夫妇结婚，恭喜恭喜。较上年124对新人是倍增一倍的，亦都是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最多人在情人节登记结婚的一年。当中嘅127对嘅新人啊，将会喺婚姻登记处咧就举行婚礼噶。另外121对嘅新人咧，将会由婚姻监礼人咧就主持底下就结婚。对比起过去五年啊，咁啊登记嘅数字较上年嘅情人节，头先都讲咗倍增啦。2019年2月14号当日呢，即是总共有333对的新人登记结婚的。之后呢就因为疫情和防疫措施等等的因素影响大幅下跌。在2021年的情人节更加只有49对的新人在当日呢就是结婚的。所以情况呢都有一个几大的改变啦。咁啊！如果你系今日咁啱啊，又系今天结婚嘅其中一对新人嘅话咧，喺度都要同你讲翻声恭喜恭喜，祝福你哋白头到老，永结同心。24号咧，咁可能好多人都会咧就系谂办法退到一个少少嘅庆祝啦，大庆祝当然亦都欢迎嘅，咁但系亦都机会。就喺度噶啦，咁啊有阵时，譬如表白又好，又或者系一啲讲紧唔一定做好多嘅事情，啊一啲嘅少少心意，等人哋记得咧，啊都有个情喺度咧，好 warm 嘅都一样可以，咁啊尽你嘅力量，少少嘅都可以表达一下你对爱嘅另外一半嘅心意啊！ 足够，向上爬，家有儿，家有狗。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明了缘由下个掌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意， 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你蝴蝶季节性追究，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包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荆棘丛，百亿回首，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心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以。 六点二十三分啊！早晨，早晨，张学友《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十八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又跌到去到69啫。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咧就情人节，唔知道你会唔会咧就突如其来邀请，唔系突如其来，唔系邀请，喺突如其来啊，另外一半杀到上去你嗰度，就谂住俾个 surprise 你啊！可能只是仲有几分钟就已经同你讲，哎呀 ,BB, 我喺门口啦，你可唔可以呢就开门俾我呢，咁样。得几分钟嘅时间发现自己间屋呢就七国咁乱嘅话呢，有啲咩计仔呢？有啲叫做闪电执屋嘅方法呢，都可以营造一啲海市蜃楼，令到你嘅家居环境呢都可以啊，望起上嚟都不是太差嘅。不过首先咧，就一定要清楚明白你屋企嘅重点嘅位置，例如咧就系客厅、房间，因为从客人嘅角度嚟到讲啊，呢一个嘅地方咧系最大或者最显眼噶，你就需要执拾呢一啲嘅地方，例如系梳化啦、床铺啦，或者系自己嘅工作台等等。好啦，咁啊视觉嘅重点，咁啊包括咧就系有客厅嘅梳化。当十万大军杀到上嚟嘅时间，咁啊客厅嘅梳化通常咧都系其中一个大嘅重点嚟噶，因为喺门口嗰度咧就望上去嘅时间，梳化系其中一个重要嘅视点。啊，通常咧即系我去到人哋屋企都系嘅，望一望啊张梳化喺边度，咁啊自己坐嗰度啦。所以梳化绝对唔能够咧就系堆满晒啲杂物噶，然后咧就请客人咧就坐低。所以咧，梳化上面咧，如果你系经常都有好多嘢嘅话咧，就不妨先处理咗佢。呢个咧系重点之中嘅重点。至于收去边咧，如果梳化系有嗰啲叫做暗格嘅话咧，咁啊，梗系即刻打一个暗格放晒入去啦。一般嚟讲啊，咁啊，如果你话系饭厅咧，可能会经过玄关位再行入去大厅嘅。所以咧，饭厅嘅台面咧，亦都系必须要执嘅。千祈咧就唔好留低嗰啲，譬如饼干啊、面包碎啊、纸巾啊呢啲，就削一声咧就执晒佢。 其实你可以咧喺附近啊装置一个咧就小型嘅垃圾桶，必要时咧就将所有嘅台面上嘅嘢咧就扫晒落去，以表达你系一个干净整洁嘅人，虽然系假象。好啦，另外咧就系你自己嘅房间啊，可能都会远观得到嘅。咁当然你话喂，我可以就咁闩门掟埋佢搞掂啦。不过咧，有阵时你都应该好简单咁样，例如你张床咁啊，如果啲衫都系乱咁劈嘅话，你不妨先将呢一张被大被冚过头嘅原理就冚住晒张床，令到佢望起上嚟嘅时候咧就减少杂物，而且咧就镜面前边尽量咧就减少啲物品啊，因为镜咧能够反映出咧就嗰个凌乱嘅感觉会倍增。相反，如果你镜前边系干净嘅话咧，能够将呢个干净嘅感觉又同一时间可以倍增嘅。所以呢啲叫做少少嘅巧妙，希望帮得到你啦。 我双手猛摇，想找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此海的涌浪太多，路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当色彩混沌的空气，无人能找地盖过天地，尽管自首可否遁走，迷途之后能如何依旧，如曾让我纵欢那大门关上了，留下窗边红壁之间仍然天空的光线那样刺眼，却终 六点半嘅新闻简报之前，我哋 Color 一首歌曲叫做 Bright Side。十八度嘅气温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美国仍然继续搜查最近击落的三个不明飞行物残骸，要在收集到残骸后才能够确认是什么。他说这三个不明飞行物和之前击落的中国气球不同，美方清楚气球是中方用于侦察。 對於近期發現更多不明飛行物，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解釋，是因為增強了雷達的偵測功能。他說，總統拜登已經任命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領導一個跨部門團隊，對不明飛行物事件進行調查。柯比又再次否認美國的高空氣球自去年起十幾次未經許可飛越中國領空，強調中方的指控並不屬實。另外，白宮發言人尚皮埃爾表示，在北美空域接連發生的不明飛行物的擊落行動中，沒有跡象顯示涉及外星人或外星人活動。有報道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考慮在出席慕尼克安全會議期間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會晤，如果落實將是美方擊落中國氣球後中美官員的首次面對面會晤。美方曾經宣布布林肯在本月初訪問中國，但因為中國氣球進入美國領空而押後行程。美國副國務卿謝曼在出席記者會時說，就布林肯和王毅會晤的問題，他暫時沒有消息可以公布，但指出美方一直表示願意在符合美方利益和條件適合的情況下和中方進行對話。美國紐約市有貨車撞向途人，造成至少八人受傷，涉事貨車司機已經被捕。事發在布魯克林區，目擊者指貨車衝上行人路後撞到多名途人之後逃離現場。警方接報後，在一條通往曼哈頓的隧道入口附近成功截停涉事貨車並拘捕男司機。事件中有至少八人受傷，其中兩人情況嚴重，警方正調查事件，但指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事件涉及恐怖主義。土耳其和敘利亞強烈地震至今造成超過37,000人死亡，地震發生第八日，救援人員仍未放棄搜索生還者。當日救出至少八名生還者，包括土耳其南部哈塔伊省一名13歲男童，男童在被困182個小時後獲救。阿德亞曼亦有一名女童和一名35歲女子獲救。在敘利亞城市阿勒頗，聯合國官員說當地搜救階段步入尾聲，救災重點將轉為為災民提供避難所、食物和教育等。土耳其就說願意開放南部基利斯省兩個與敘利亞接壤的邊境口岸，以便國際社會向敘利亞北部災區運送救援物資。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雨，天氣顯著轉涼，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回升至19度左右，晚上最低氣温大約15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聽朝市區氣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一兩度，天色好轉。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仍然清涼，日間乾燥。現時氣温18度，相對濕度69%，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 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轮椅剑击运动员余翠怡，亦都是十项全能和体坛123的主持。我最喜欢的港台节目就梗是体育赛事直播啦。我在这里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 年，联系香港。 想说基本法， 一年20集，用相片去讲基本法的前世今生。 大家好，我是邓勤马德仁，我拍下这朵代表香港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这朵紫荆花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就是1997年由祖国送给香港的礼物，亦是祖国盼望香港永远繁荣昌盛的象征。 想说基本法，逢星期二、五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早晨，朝早6:37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见到出边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嘅早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咁啊，亦都咧就系生效紧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啦，咁啊，当然咧就白元浩打俾你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一样咧会打电话啊俾阿钟哥嘅，咁啊。准备要接佢嘅电话啦。意思啊，要啲听众听呢个纯音乐听咗一段时间，因为接驳需时，又唔见咗咯，等等啊，好啦，哦，都系驳唔到嘅。紧要，我哋讲住呢一个嘅天气先。咁啊，大致多云啦，初时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嘅。咁啊，天气咧就系显著转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但气温咧会回升至到19度左右。嗱，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气温咧又跌咗，咁啊湿度咧又跌咗嘅，咁所以都系凉同埋干嘅感觉嘅。早晨啦，钟哥。 早晨啊，小白。 哇，今日朝头早啲电话真系薄到咧吓。 啱啊。正所谓咩啊？千呼万唤啊， 梗系要啦， 而出 来 啊， 系啊，真系众望所归嘅出嚟啦，而家 系啊，打呢个电话唔得，打嗰个电话唔得， 系咯， 始终都会得嘅。 啊，奇怪， 嗯， 算啲 technical 嘅我哋唔讲住，但系今日咧2月14日、啊， 嗯， 如果有啲朋友咧到今日都仲未，成日话忙啊，冇准备到，有冇啲叫做急救嘅方法咧？唔知道。 哦，都有嘅 吓。 即刻扮病啦、 啊！咦，你呢招真系得、啊，我谂下谂下， 我唔舒服啊！我本来好想啊，我约晒所有嘅嘢，就唯有 cancel 咯。 系、啊，哦、咦？呢招真系得、啊。 不过你当然话庆祝情人节咧，个个都想啦， 系啊， 个个伴侣都想自己嘅另一半帮自己庆祝啦， 系啊， 或者自己都想帮另一半庆祝情人节咧，但系都要睇下究竟你嘅伴侣想唔想庆祝先。 哦， 咁因为咧，譬如话以送花为例啊，而家唔系而家嘅，不嬲咪有啲人好中意送啲花去到人哋做嘢嘅地方嘅，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当然你嘅伴侣。可能会开心啦，哇收花其他人知道㗎嘛。但係咁亦都会引嚟一啲不便嘅。因为原来呢我一啲朋友同我讲过，哎呀好彩佢自己嗰、那个另一半冇送嘅 office 啫。佢话点解呀，送嚟唔係开心啲咩？佢话因为送嚟呢其他人喺背后就会有闲话讲。 哦。 使唔使呀咁大扎呀，使唔使呀咁多人送嚟呀，即係一可能有一个嘅人有几个人送花俾同一个人㗎嘛。係咪喺度炫耀啊，跟住呢就会有好多闲言闲语啊。哎呀佢都唔知出面做啲乜嘢嘅咁样。咁、你知呢呢、這个世界仍然有好多憎人富贵厌人贫嘅人存在㗎嘛。 啱啊啱啊。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要送花或者你要庆祝，都要睇下另一半想唔想。 哦，通常去到呢啲位呢啲 office 嗰啲闲言闲语仲有一句呢就係、是、话、都唔知係咪自己送俾自己嘅。 嗱，又系啦，又系喎、 何必咧？ 一样嘢，我觉得好唔公平嘅。有啲地方啊，即系有啲公司咧，佢唔肯帮你收速递，但系佢又肯帮你收花嘅。 啊，系、哦。 点解咧？咁如果你照佢肯帮人收花，咁、平时我哋寄嗰啲咩信咩速递咧，咁你应该帮我收埋啊。 系咯。 有啲就话我哋 reception 唔收嘅，点解你又收花咧？ 系咯。 咁一视同仁啦，又或者以后啲人如果送花咧，麻烦你哋用顺咩速递咁样送过去啊，咁样就会可能唔收或者收埋咁样。 均真啲啦，即系你冇理由净系做一边人嘅生意噶嘛。 系啊， 不 过如果你话讲到庆祝嘅活动咧，咁都系啊，有啲喜欢咧就会。真係好花盡心思，燭光晚餐 book 定餐廳咁樣啊！但係有啲咧，希望簡簡單單平靜地過嘅、 哦。 所以其實你當然你要想慶祝嘅時候，你真係要睇一睇自己嘅另一半想唔想或者有冇興趣先。 嗯，如果唔想咧，或者發覺佢平時做人處事都低調嘅話咧，有啲嘢啊真係可免則免、哦。 係、啊 嗯、 簡單地一個擁抱或者一份小禮物就夠啦。 嗯，係啊，小禮物 太過鋪張。 啊，少少心思其實都已經表達到好多嘢嘅。 嗯，不過我以上講嘅説話咧，喺對你係冇用嘅，你千祈唔好將我講嘅你照做啊。 其實咧， 又唔關我事啊。 我已經錄低咗啦。我谂住咧喺稍后嘅时间咧就播放，喺一个适合嘅场合嗰度就播放。 Okay, 今晚凌晨你打电话俾我，钟哥，出嚟饮杯嘢。 唔系，第一句就系钟哥玩大咗。 啊，翻嚟倾啊， 翻嚟再倾，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自觉觅理想，旧同学换十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渴想能将岁末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散落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日月蹉跎，眨眨眼走漏光，我 场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漂流，这半生也都寄身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在八十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 时间嚟到早上嘅6:46啦，咁啊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天气咧就显著转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回升至到咧就系19度左右噶，晚上最低嘅气温1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明早市区气温都系13度左右噶，而家18度嘅气温，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室外气温啊18度啦，相对湿度67%嘅早上嚟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啊，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同我哋讲下营养嘅。早晨 ，Mimi。 早晨。 呢个马拉松就啱啱完结咗啦，今日亦都即系好多人出席噶。咁啊，似乎咧大家喺锻炼上边咧都好俾心机，虽然嗰个叫湿度好高啊，咁但系都有见到几多嘅朋友，其实成绩都相当之唔错啊吓。咁可能大家喺运动啦、备战啦。同埋營養方面咧，都好似做得幾好喎。咁啊，但係如果馬拉松完咗，今日星期二嘅時間，有冇啲其實營養可以補充翻俾呢一班即係咁落力嘅選手，等佢哋可以補充得宜嘅咧，咪咪。 好嗱，咁其实要去睇下嘅，因为嗰个嘅马拉松咧系由10公里开始啦，即系有10公里赛事啦，同埋有半马、全马嘅。 嗯， 咁10公里咧，其实就系我哋即系所讲啦。如果你有即系好正常地跑开步，咁都唔系话跑两个字停嗰啲啦，即系你不嬲都有大概可能一个钟头跑步锻炼啊呢啲嘅啦，咁其实身体都几习惯10公里嘅，咁就可以咧普普通通正正常常，唔好空肚就去跑步啦，食个早餐，咁而完咗之后咧，咁头30分钟咧，永远都系做运动嘅黄金期啦，咁所以就要食翻嘢啊，食淀粉真 系 好重要嘅。咁如果讲到第二日嘅咧，10公里就唔使再去睇下我要点补充啦，照翻往日咁样饮食就得噶啦。 因为十公里都何咪咪话斋，正确啲嚟讲系算系轻强嘅。 系嘅，系嘅，因为真系即系我自己以前都有跑开10公里半马拉，系啦，咁所以 半马你都玩噶？ 有噶有噶， 厉害厉害厉害。 系啦，咁所以咧10公里咧就冇乜特别嘢要去做，系只求要自己体能 fit 啦。系啦，咁但系半马拉就唔好讲少啦，真系争咗两倍以上嘅嗰个嘅长度，系啦，咁所以咧喺嗰个嘅饮食上咧，预备前要我哋讲嘅话要去加糖啦，系啦，即系糖原复合法啦，咁啊点样食多啲淀粉质啊嗰啲，咁但系如果讲之后咧就同十公里有分别啦，咁因为始终都消耗得几多，咁你话我跑步时我都有再去即系饮啲运动饮品啊，食啲啫喱啊咁，咁但系我哋都讲半个钟头后都补充翻咧，就希望即系跑完之后可能会饮一杯大果汁啊。或者可能食个大水果啊，或者食条朱古力巴啊，嗰啲都可以嘅。咁就头半个钟头，咁跟住之后咧，都要适量地去继续有个糖原嘅要去摄取嘅，就个淀粉真系唔好少 嘅。即系不断要睇住嗰个嘅营养啦。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跑完嗰日嘅话咧，嗰啲嘅正餐嘅淀粉质都会食多啲嘅，可能睇翻你体重啦。咁我哋讲你想体重就系几多再去摄取每公斤体重嘅7至10克嘅碳水化合物啦。咁如果正常60几公斤啦，60头公斤嗰啲咧，就可能咧当餐要食两碗饭嘅。 哦，扒多啖饭啦，阿妈交俾下佢得噶啦吓。 冇错啦，去到今日啦，都系仍然都再要去咁样补充住先嘅。咁补充完嘅话，今日咁应该个体能咧会康复得快啦，同慢慢都会觉得咧，跑完进翻入去普通时候嘅正常状态，咁就其实可以喺个饮食上开始即系恢复正常啦。咁有一点要去睇翻咧，就有好多咧变咗好着重蛋白质啊。咁其实咧跑马拉松咧系用好多糖分去 跑，而唔係用好多蛋白質，因為佢唔係一個急速跑步，即係唔係我哋講嗰啲跑100米、200米要去爆炸力得好強嗰啲。咁所以嗰個蛋白質嗰個嘅對嗰個肌肉要修補成咧，佢有一個角色，但唔係一個非常要多。哇！我跑咗咁耐，我啲肌肉梗係要好多蛋白質去吸收修補啦。佢就唔係嘅。咁所以以翻正正常常，可能講緊四兩肉一餐啊呢啲，咁好多即係人士都食到噶啦。咁維持翻就得噶啦。 咁如果你話即係跑完十公里半馬，甚至乎馬拉松啦，咁我哋都有一個譬如補充翻啲澱粉質啊，去到俾身體啦。咁啊補充翻完啦，好啦。咁但係仲有其他唔同嘅賽事嘅，例如嚟緊二月尾嘅時候啦，都有啲100公里嘅比賽。咁啊，呢个就相信咧，同马拉松嗰个嘅设计上面咧，营养上面嘅设计啦，咁啊都系应该不一样啦。咁啊，有啲咩特别嘅提醒咧？会唔会？ 嗱，嗰只設計不一樣咧，個飲食設計不一樣，就係在乎於應該係開始咗比賽嘅時候啦。因為之前嘅話，始終100公里咧，同半馬拉嗰啲仲要多啲，全馬拉都係比全馬拉更加多。係啦，咁所以咧，嗰、那個糖原嗰個嘅負荷法咧，係一定要做噶啦。咁就喺即係比賽前嘅大概一至四天啦，睇下你時間許唔許可啦。如果許可嘅話，梗係早啲去預備，因為其實個胃口都要適應噶，突然間要食咁。多糖分嘅嘢，咁亦都就有阵时我哋话，哇，一日要可能食十几碗饭，其实食唔到啊。系啦，咁就要真係要學到，哇！食翻多啲水果啊，食下啲啫喱啊，飲下啲鮮果汁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就會變相你都其實四日前開始嘅話，你就會慢慢可以個胃口吞到去適合突然間咁大量擺啲糖落去咯。係啦，咁所以早啲開始去個糖原嗰個嘅負荷法好啲啦。咁跟住之後到即係當晚嗰啲比賽前當晚嘅話，其實要執好嘢啦。即係因為你去到即係100公里呢啲，其實你唔係話我跑跑下做做下就坐低去間食肆度食個 lunch 咁樣樣噶嘛。係 啊，荒山野嶺食嘢㗎咋。 冇錯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都要去注意翻，即係準備下可能你會有啲令胃部舒服嘅食物咯。咁譬如就係即係我覺得即係運動啫喱啊，或者啲 sports drink 係要有嘅。咁另外就係要揾一啲嘅運動營養波，係真係可以代正餐㗎咯，代替正餐嘅係啦。咁呢啲嘅話都會好啲。咁同埋有一個重點就係我哋健康飲食會講求要纖維啦。咁但係如果去做呢啲咁樣嘅即係參與運動係咁長時間嘅，其實暫時就唔好講話我要高纖飲食啦，因為怕真係咧，你跑起上嚟會其實會刺激咗個腸道㗎，有時會輻射等等，所以我哋連運動飲品都話，你平時唔飲開，唔好話走去，我要去做一個劇烈運動，我即刻咧去比賽，我就嗰日。好啦，我就飲運動飲品啦。你都要預早去試咗你個腸胃適唔適應啦，個味道你中唔中意啦，等等嘅係啦。咁所以咧，你如果去一路路去做即係呢個嘅行山賽事啦，咁你都要去知道翻，你唔好去食太高纖嘅食物去刺激個腸胃，唔係突然間就哎呀我肚痛啦，要去廁所啊，咁甚至乎亦都胃部抽筋啊等等呢啲，都盡可能即係避免有一個刺激性刺激個腸胃。咁我哋都會 target 嘅。即係個纖維暫時放下，就唔好 target 啲咁高纖噶啦咁咯。 明白。嗱，我哋開頭可能前嗰幾日啦，參加100公里嘅行山賽事嘅時候，就會以澱粉質為主軸啦。咁但係當你比賽緊嘅時候，例如我已經行咗10公里啦，咁一般可能普通人嘅話，我以翻個正常嘅步速嘅話咧，佢哋都有機會咧係需要30小時啦，先至去到完成嘅。咁我咁計。咁佢通常如果喺個譬如 support team 去到支援佢嘅時候啦，咁我哋都會係咪都應該？繼續俾飯佢食，定係真係糖分比較上多嘅會好啲。咁俾飯佢可能係有澱粉質嘅，係有糖分嘅，但係佢會唔會轉化方面啊，或者令到個胃部又唔舒服啊，又點樣呢？ 會嘅，太過固體嘅食物咧，係會令到胃部唔舒服，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劇烈嘅運動。咁有陣時咧做得過強嘅運動嘅話咧，有啲人會嘔，因為我睇新聞我都見到新聞都睇到有啲參賽者咧嘔啊。係啦，咁一嚟就係啲温度啊等等呢啲都其實個濕度啊都有影響個人嘅舒服感啦。 啦，咁第二嘅亦都真係個跑步又好，即係行咁耐又好啦，咁都真係會對個胃有一個影響，咁所以盡可能唔好食啲真係感覺好飽腹囉。因為我頭先提及到一啲嘅即係蛋白質嘅營養巴呢，咁佢哋呢係真係可以即係細細嚿，但係好高能量囉，咁真係可以譬如食一條嘅話等於食咗三四兩肉噶啦，咁澱粉質亦都至少有一碗飯噶啦，一嚿，咁而一嚿嘅話，其實係一個女士嘅一個手掌心仔咁上下，薄薄地一片，咁其實好容易入口啊，咁所以食咗落去嘅話，就減少咗呢腹脹啊、飽滯感咯，咁就唔會話哎呀喐得快咗，跟住慢慢好似有胃啊、有腸又好似嗰邊痛痛地喎咁咯，係咯。 嗯，但係都仲有肚餓嘅感覺嘅話咧，咁應該點樣算好咧？ 其實如果按時按後去進食，再跟住有補充流質水分啊等等嘅話咧，其實就唔會有肚餓噶啦。系啦，咁所以咧，点都样样嘢咧，都系其实首先，如果你要去到有真系100公里嘅呢啲咁耐嘅赛事，其实你点都要做一次模仿啦，即系以往要有嗰个 training 经验啊，唔做100公里都起码做50啊等等呢啲，去等自己嘅身体去知道我嗰当时嘅话唔真系可以坐低去食一个正餐，我要靠呢啲去配合，咁身体有个适应度去做到嘅话咧，咁当日佢嗰個賽事就唔會話，哎呀，我食咗好似唔夠肚唔夠飽喎，或者我有頸渴喎，即係你做足曬你嘅配合準備嘅時候咧，到當日嘅話，一定會身體會配合得好好多咯。 嗯，咁仲有啲譬如能量食品啦，例如Power Gel 啊、Power Bar 啊，有冇話 Gel 同 Bar 兩個係邊一個會比較上優勝㗎？ 冇嘅，咁呢個都係要睇翻你自己中意啦，因為有啲人就覺得 gel 好結實，咁就哎呀黏住口，跟住又飲水咁都係，係啦，冇錯。咁覺得power bar 係好啲嘅，咁梗係食 power bar 啦。咁但我都要注意就係、是，即係我身邊接觸有一啲即係可能叫做都好多運動、參加好多賽事嘅人啊、等等嘅，佢哋有陣時揀嘅。即係嗰啲 sport drinks 啊，或者一啲嘅 power bar 嗰啲，係揀得唔適合咯。即係譬如一啲 sport drinks 嘅話，佢哋會揀咗一啲叫做 energy drink， 咁洗落去嘅話，其實睇翻嗰個材料，得糖喎、咁同埋一啲維他命，咁但係其實 sport drinks 係要去講求注意係乜咧？就係佢嘅糖啦，因為我哋要補充唔食得嘢嘛，咁就要補充糖分去支持我哋嘅肌肉去運作啦。跟住之後就要睇下佢有冇鹽分同埋有冇雜質咯，佢嘅sodium 啦，同埋佢個 potassium 呢兩個都係一個重點，去預防咗身體缺水同埋抽筋機會嘅，係啦。咁如果你揀咗一啲叫 energy drink 或者一啲咧，即係好似一啲嘅有咖啡因嘅一啲提神飲品嘅話咧，其實就選錯咗噶啦，係啦。 哦，就嗰、那個就淨係幫你捱眼瞓，但係體能上就未必幫到你啦。 係啊，做運動其實唔應該去做一啲飲一啲提神嘅能量飲品噶。因為其實你個心臟咧都係刺激緊，而有過往有嗰個嘅記錄咧，真係有啲運動員係即係飲咗呢啲嘅提神飲品，因為有咖啡因啦，係啊，咁所以令到個心臟負荷過重咧，而出現不適，或者甚至乎好耐之前有致命嘅 case 咯，係咯。 哦，咁呢啲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咁啊，一般嘅譬如 energy bar 就應該都係會比朱古力純粹食朱古力會好得多啦，係咪？ 會，因為 energy bar 就個脂肪始終都唔會太肥嘅，朱古力嘅脂肪太高，所以要減低咗個減慢咗個能量釋放咯。咁你就會覺得食完之後點解嗰個力水未到位嘅咧，仲係好似好攰啊，或者仲係好餓嘅感覺。咁所以都係講求翻唔好高脂嘅，係。 嗯，咁啊呢啲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嚇。咁啊呢講咧就係參加長途比賽先至食啫。如果一般你平時自己行下山啊嗰啲咧。譬如幾個鐘啊，就唔好食咁多啦。其實個消耗咧都係好少嘅啫。如果唔係食咗咧，就真係變肥仔啊！嗰個 係啊，係啊，冇錯，你講得啱。 係啊，好，唔該曬 Mimi， 我哋下個星期再講過，拜拜。 好，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法就係咁咯。我同我老公講，我千祈唔好送花俾我。 實際派好啊， 係啊，食咗佢好過咯。咁當然個人喜好啦，嚇、啊。咁、啊、你啊，太太都冇呢、這個。点样嘅选择？ 佢都应该系实际派嘅，应该 诶，系咪噶？系咪真噶？你好似好犹豫， 你帮 我 打听下咯。 搞错啦！啊，虽然好多人话咧，女好多人话咧，女性都口不对心嘅，但我咧就口同心咧就一致嘅，即系要识我人。 你系啊，系 非常之直嘅，即系真系中意中意，唔中意唔中意。 你老公就好啦，即系娶到你。 啊！佢都咁講， 有嗰句講嗰句，唔使估嘛。有陣時男仔咧，通常就好怕一樣嘢，就係、是、哦，我佢話唔中意送花、 啊， 口不對心， 哦、 照買買咗俾佢之後咧，哎呀，佢真係話唔中意， 係 係啦，咁啊咁啊唔啱啦，做錯咗啦，又俾人話啦。好啦，第二年咧，佢、哎、上年俾人鬧咗，跟住今年真係唔送， 嗯， 跟住嗰年唔送咧就話啦。你做咩咁你唔送花嘅？哎呀，又中招啊！ 好难捉我， 好难捉我。 系，其实我性格都比较似男性，系啊，所以都唔错噶。我都好怕啲嘢估估下。 审判嚟噶呢啲，可惜啦，埋咗案啦。 诶、哎，唔系嘅，缘分嘅，好难讲啊。可能有啲人可能觉得有冇搞错，都系女人嚟嘅，又唔中意送收花，讲嘢又咁直接啊，真系黑人憎。 唔系啊，心直口快。啊，個人真啊，真性情仲好啊！ 誒、哎，個人喜好啦，好，我哋講翻交通先。 講翻交通啊！ 誒，雖然情人節好快樂啊，大家都，我唔緊要啊。其實嗱，冇拖拍嗰啲嘅都可以 有朋友有屋企人噶嘛， 係啊，同朋友屋企人慶祝一樣咁開心。 約個 friend， 約阿媽出去食個情人節套餐唔得啊？ 係啊，一樣得嘅啫，總之就開心就得啦嚇。咁啊，先講翻呢個道路先啦。咁啊，今朝早咧都係幾好噶，恆常嘅車龍啫。喺呢個樽頸位啦，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嗰段咧比較擠塞，咁車龍。排到去果栏啦，咁隧道方面咧就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咧就系车多少少啫。咁、 嗯、 另外较早前咧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封闭嘅鸭脷洲利南道近住利荣街咧就系、是、封咗路实施单线双程嘅，今朝早就重开啦，就系鸭脷洲嘅利南道近住利荣楼一段啦，就已经系封路重开。啊，今朝早咧好大风啊吓，咁所以咧强风关系啦，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啦就由最高车速限制每小时嘅100公里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今朝早真系好大风啊，小白。 系啊，而家强烈嘅风信号生效紧啊，咁、嗯、啊都见到嗰个相对湿度咧跌紧啊。而家又跌到落65啦， 嗯， 系啦，我今朝翻嚟嘅时候咧，其实都系70几嘅， 吓， 系啊，跌，咁即系越嚟越干燥，咁因为你睇翻天文台嗰个天气预测咧，佢都系吹北风，吹北风干燥嘛， 吓、啊，干好过湿啊，即系前几日咧湿漉漉，真系唔系咁， 今日最好啊洗衫， 系啊，哦，唔系你洗啊，你屋企有人帮你洗系咪？ 好多时都系我洗噶， 啊系啊，系咯、啊，我都知道你中意做家务， 做家务， 你啲真系笋盘都唔笋盘， 自娱噶，好自娱嘅做家务， 嗱，所以咪睇兴趣咯。有啲人就好唔中意，你問我，其實我都好唔中意嘅，咁即係所以就個人喜好咯。 係啊係，你老公做啊嘛？ 唔係，佢睬你都傻啦。呢樣嘢佢真係唔會睬你啊。係啊，好彩有人代勞啦，好彩姐姐幫手啦，暫時性啦，唔、知嘅呢個世界嘅邊彎遠視永恆、啊。 邊彎遠視永恆？喂，你邊個講嘅呢個先？啊，都要提一提聽眾啦。咁啊原本咧就通行一個二通行啊，係啦，原本就諗住嚟緊嘅時間咧， 係 啦。二月尾就通行嘅，咁啊而家呢个二通行咧都要延迟啦、延迟通行，咁啊去到呢个五月份啦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嗰、那個車輛貼啦，咁啊都出咗好多少少嘅亂子啊， 係 係啦，咁啊好快脆咧，又會重拾正軌嘅，大家放心。咁啊，如果你申請緊嘅，又話啲貼紙啊，咁可能你又未收到嘅，咁而家就有時間俾大家去到處理啦。 好多時間啦，去到五月喎，而家 去到五月啊， 係啦，唔係去到二月尾啊嘛。 係啊，你見我尋日都。你咁 hea， 去到交通组嗰度好似求救咁，喂，点算啊？ 系啊，但系而家咁多时间咁充裕，唔需要求救啦。 不 过人，不过人咧咁样讲，小白，我觉得咁唔逼到埋身都唔做，你觉唔觉？ 呢个系啊， 系啊， 因为咧，即系每个人有自己嘅情况啦。咁、我自己个情况咧，就我初头都有少少大安旨意嘅，咁啊见到依都有寄过嚟，咁但系后屘咧，好彩阿姑提一提我， 系 佢就话又要 register， 即系又要登记啊。 系啊，因为你收到都要做手续噶嘛。 都要做手續嘅，咁呢個大家注意啦。而家咧咁啊啱啦，之前咧好似響過一次警號，喂夠鐘啦，夠鐘啦，而家拉翻鬆少少俾大家，但係咧。都唔好话谂住喺五月有排啦，我哋都尽快处理咗佢先。 系啦，松少少唔代表你真系到四月尾先做嘅， 系啊， 四月中先做。 好似交功课咁样啫嘛。 冇错。 即系暑期作业，你梗系一 一放暑假嘅時候就做曬佢啦。 哦， 咁你成個暑假可以玩喎，你最尾嗰日先至做啊。 所以好好啊，你咁樣教小朋友。其實我成日覺得咧，有時啲嘢好邪， 好 邪，即係咧，你到緊急嘅時候先至做咧。突然之間你會有急事嘅，我成日同我仔講，你唔好臨尾日啦，即係到期啊，例如護照又好乜都好啦，即係你臨到到期先做咧，其實唔好啊，即係最好就早一個月前做定。 梗係啦， 好多嘢都係噶，你突然之間會有急事咧，令到你想做嘢係做唔到嘅。 有特別多人排隊咧，可能。 除咗護照之外，好多嘢都係，我自己可能年紀開始大回想翻，真係嘅，所以都喺度奉勸咧，各位晨光嘅聽眾，急嘅事最好就早啲做定啦。 早啲做，好好好。 係啦，咁啊，小華我都除咗咧，我哋講交通之外咧，我都想提。提大家就是因为配合这个观塘综合发展项目和观塘区的社区重建，观塘站的巴士总站你知不知道是哪里？这个站 观塘站巴士不是那个大型商场下底吗？ 不是，那个另外一个，这是旧式的。 是吗？ 可能你是这个站呢，一会先讲。 在另外那边。 是的，没错，另外那边的。观塘站巴士在近住港铁那边的。观塘站的近住观塘港铁站附近。这个站就叫做观塘站巴士总站，就需要配合重建，大部分里面的巴士其实就已经搬了出去了。因为这个巴士站就不再用，这个巴士总站不再用。九巴来往深井和观塘站，和来往青龙头至观塘站，就是这两条线。234C 和 234D 最后这两条都搬出去了，昨天开始就已经搬了出去，搬了去哪里呢？这个巴士总站就不用了，因为已经是取消了，就搬了去翠屏北村翠柏楼对出做巴士总站。 哦， 搬了去翠屏北村翠柏楼就做巴士总站的。 是不是游泳池的大附近搬了去？ 是的，没错。所以大家留意了，现在那个巴士总站就没有了，现在来往方向这两条线就加多了个巴士站，就在观塘游泳池对出，就本来没有的，但现在就加多这个站，就在观塘游泳池对出。我想说其实这个巴士总站呢，原来在1979年已经启用了， 哇， 30多年历史了， 好耐喎， 系啊，咁依个 30、40年啦， 系啊，依个站咧就30多年咯，系嘛，七九嘛， 四啦， 八九零九，哇四，哇咁耐啊，时间真系过得快，系，即系40多年真系耐， 系啊系啊， 咁依个站咧，其实咧就系近住呢个启能综合康复大楼对出嘅，即系住嗰头人一定知噶啦，咁所以就永久封闭，咁啊， 永久封闭噶， 系啊，暂时就永久唔再用啦，就搬咗去一个叫做头先我讲嗰个翠屏北村嘅翠柏楼对出做总站。咁因為發展啊嘛，配合佢重建啊嘛， 總站就搬咗去嗰邊， 冇錯， 就等佢嗰一帶發展完啦，先至睇下會唔會搬翻過去。 唔會搬翻去嘅發展完，因為個總站都搬咗去嗰度啊嘛。 我睇會唔會又起咗好多嘢出嚟？其實而家好多重建咧，我發覺重建完之後咧， 好靚， 真係好靚。 係啊， 即係覺得話香港哇，起得好犀利，真係與時並進啦。 所以上次你講話觀塘嗰個商場嗰個巴士站咧，我都特登走去睇下。係啊，唔錯嗰個巴士站， 幾好啊！ 幾好啊！商場裏面又唔會俾雨搭，又唔會俾太陽曬親。 係啊，同埋而家。好清楚嘅，就算你唔好话喺商场入边啦，就算喺譬如观塘道一带嗰一类嘅巴士站咧，因为你亦都可以通过即系巴士佢自己本身研发个 app 咧，就话俾你听，你嗰个巴士站系 T1、T2 啊，亦都系 V1、V2 啊，咁其实好清楚，咁你可以咧就即刻对翻咁嗰个时间，或者系落车嘅位置啊，附近有啲乜嘢啊，要行几耐啊，边个站啊，真系样样嘢都越嚟越完善啊， 所以咪好咯，即系越嚟越多科技嘅发展，令到我哋嘅人類的進步令到我們都會開心很多，舒服很多， 舒服很多，是 不是？即太舊的巴士站，好像你說40多年算了，舊的就不要了，舊的不去，新的怎麼會來呢？ 是 不是？這個概念是真的對的， 有些 所以大家留意 了，是的，整回漂亮的，如果你想要復古的，那就要找一些 designer 設計師去度度了， 是的，但是這條 234C 和 234D 是繁忙時間的巴士才開的，即是早上就開四班的，到黃昏的時候就有一班就是由這個深井那邊就回到觀塘的，咁呢條線再講一次啊，234C 咧就係來往深井同觀塘站啦，即係頭先嗰個觀塘站嘅巴士總站。234D 咧就係來往青龍頭咧同埋觀塘站嘅，咁大家留意啦。咁啊，巴士總站就搬咗去頭先我講嘅位置啦。另外都加多咗個站嘅，就叫做觀塘游泳池來回方向都有嘅。咁另外小柏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係和宜合道去城門隧道方向，近住梨木樹消防局對出。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咧就需要封閉，咁所以開始咧就比較車多噶啦。留意啦。 好， 就係和宜合道去翻城門隧道方向。近住梨木树消防局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 好啦，咁啊差唔多啦，系嘛？ 你仲有嘢想同我讲咧？ 就是、情人节快乐咯！ 啊，好啊，祝你情人节快乐，都祝晨光嘅听众啦，情人节快乐。 系好，咁啊，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 晨，出面天气点啊？ 听众，今日天气都系冻好多喎、啊，其实都真系有啲大风啦、啊，咁啊能见度亦都唔高噶啦，好老实讲。不过情人节就白蒙蒙一片就扮。扮有少少浪漫嘅氣氛， 唔緊要啦，影相白蒙蒙嘅白少少嘅，咪當係打沙龍咯，係咪？ 係啊，白少少即係小白啊，咁 好有 少少小白同埋少少白都可能啲 filter 啲名啊，遲啲即係我哋玩 IG 咁好啊，咁好啊，個個 淚鏡啊，係啊，咁啊朦朦朧朧啊，情人啊特別靚啦，咁樣 因為啦， 即係睇得太清楚啊，未必 好嘅。 總之希望今日大家浪浪漫漫咁去度過啦，咁啊。喂，天气比较冻，我入翻嚟先啦。 好啊，好，咁啊，转头再同你倾过啦吓。咁啊，而家先睇下详尽嘅天气方面先。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咁啊，天气咧就显著转凉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回升至到19度左右啊。不过晚上咧最低嘅气温啊，大概系15度嘅。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啊，听日朝头早市区嘅气温咧下降至到13度左右，咁啊，新界再低多一两度，即系有机会去到11度添噶吓。天色好转，咁啊，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仍然清凉，日间干燥噶。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66%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非常好啊，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生效紧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咧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周博士。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啊，咁啊，过去就系、是、呢、這个情人节啦。咁当然你话喂，情人节啊，冇朋友陪或者冇情人陪啊，孤独啦，咁啊，在所难免。但系有啲咧都有啲免疫噶，有啲朋友都觉得啊，其实情人节都唔关自己事啦，咁样即系OK 啊。但系咧。一年咧，總有一日咧係屬於自己日子，邊一日咧就係、是、生日啦。咁但係生日流流都要自己一個過，或者調翻轉頭就係、是、生日有陣時咧都只係收到好多 message 啊，就係話哦生日快樂啊，身體健康，好殷勤式咁樣，變咗咧被祝福嗰位壽星仔或者壽星女咧，其實都麻麻地開心，反而咧生日就係佢一年365日咧最不開心、最不快樂嘅一 day 啊嚇。我唔知華生博士即係呢一類有冇啲分享下，點樣去排解？在临近生日的时候、哦、都有些孤独感油然而生、哦、你的看法是怎样呢？ 是的，阿欧你讲得很好、啊、生日都是一个我们会很多感受很多感触的时刻、啊、特别当如果一个人可能你没有伴侣或者同伴侣刚嗌完架、啊、等等跟家人关系又不好，生日可能会触景伤情，更加好似阿欧所讲成为一年最不开心的日、嗯、生日挺有趣的，我讲一個好特別嘅一個體驗咧，就係、是、我喺摩梭山區，即係雲南四川交界嘅女兒國啦嚇，中國最後一個武系部落，生活咗五年嚇，佢哋係冇人知道自己幾時生日嘅嚇，因為佢哋覺得生日係母親受難日啊，即係母親懷胎十月。生咗你個塞豆窿出嚟，然後你生日就去為咗自己要慶祝，唔理阿媽等等咁樣，所以佢好特別嘅，佢冇人知道自己幾時生日，淨係知邊一年生日。咁講緊生日咧，永遠就係感激阿媽、感恩阿媽，即係母親懷孕懷胎十月好唔簡單，帶咗嚟呢個世界，即係俾咗咁多即係公書教學啊，即係。照顧我啦咁樣嚇，咁所以我覺得咧，依、這個都俾到我啲啟示咧，就係、是、生日嘅時候咧，除咗我哋食大餐啊，即係好 high 之外咧，其實好值得去盤點翻自己一生，有邊啲人值得我去感恩嘅，我一生曾經幫過我、扶持我、關心過嘅恩人啦、貴人啦，咁當然亦都好值得感恩翻自己嘅努力。令到每一年嘅生日咧，都去欣賞翻自己，加許翻自己，肯定翻自己嘅努力，亦都一感恩翻身邊無數人為我付出過嘅，從而我再清晰翻我未來人生嘅方向係點。 咁我覺得生日除咗一定要揾一班人去，或者揾個情侶慶祝啊，搞到好大等等之外咧，其實依個都會係一個，就算得自己一個人咧，其實都可以為自己生命創造價值。因為阿歐你淨係開始講咧，就話講孤獨啦，有啲人生日覺得好孤獨。 係啊， 我覺得孤獨與否最關鍵就係當我能夠懂得為自己生命創造價值，揾到自己嘅價值咧，我係立於不敗之地嘅，不敗之地嘅嚇。咁、所以我都鼓勵大家，如果任何朋友最近就嚟生日的話咧，都可以考慮一下。善用自己的生日去为自己生命创造价值，都感恩翻身边每一个人。 嗯，咁啊，好似华山博士都就嚟生日，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先啦。咁啊，即系喺你嘅生日嘅过程入边，会都特别都会将过去一年啊发生嘅事都逐一去感恩啊，即系成就咗今天啊，又大一岁啦，或者啊又过咗一年啦，咁样会唔会都系咁噶？你即系叫做实践啲，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唔好啊？ 啊，好啊，我呢个可以讲个秘密啦。我今个月生日，咁我今年比较特别，我就搞咗一个免费嘅生日会咧，咁就喺我哋个机构啦吓，咁就招呼所有嘅我哋嘅会员啊、市民都可以嚟嘅。咁我系想有一个分享会，真系分享翻我自己生命一啲嘅点滴啦、体验啦，同埋会带一啲心灵嘅练习啦。即系我渴望将自己嘅生日唔系净系关于自己咯吓，即系如果能够将自己嘅生命贡献俾更多嘅人咧，其实自己嘅生命系更加有意义、有价值。即系如果我唔系净系庆祝我自己一个人，如果我的生命令到好多人受惠咧，其实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 嗯，都真系嗱，好似华山博士咁样讲咧，都激起咗小弟近排一个举动啦。咁啊，见到土耳其方面都比较麻烦啲啊，咁都有啲志愿机构都做啲捐款，跟住有一日自己真系心血来潮咧，就睇完啲新闻片段咧，咁啊捐款，捐完款嗰一日咧，就觉得。是自己都是一个挺好的人。我估这一样这么简单的举措，你不要理我捐多捐少，都是那颗心，我真心觉得令到自己那一天都好像过得感觉上有意义一点，帮了个地球一点，这些是不是就是个孤杀掉孤独感嗰个确立自身价值嗰样嘢咧？阿周博士， 你讲呢个例子讲得好好、啊、喎。譬如土耳其，我自己都好关心，每日睇啲新闻已经过万人离世，其实是一件好悲哀悲伤嘅事。我想就系如果我喺其中，我睇咗家人出事咧、我谂我承受唔到吓。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你讲得好好，就系、我面对即系孤独系生命嘅常态，每个人嚟到呢个世界。經歷一切都是自己一個人去經歷的，咁、我覺得其中一個很有效的法門去處理那種孤獨感、自我價值感咧，就是由 focus in 去到 focus out。咩意思呢 ？focus in 就是永遠以自己為中心，而 focus out 咧就將個焦點係同其他生命去連結啊。譬如阿歐，你用呢個例子非常好，見到土耳其嘅人，除咗自己覺得無奈啦、悲傷啦、人生就係咁啦，冇得救噶啦，即係除咗喺度抱怨或者。自怨自艾之外，如果我捐钱，哪怕是捐10蚊、捐100蚊，至少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做了我那刻可以做的事、而那刻我又为有需要的人送上一份祝福。特别如果我能够为一些我们不识的人去关心他，这个是最更大的爱。因为平时我们的爱就是我爱我老公，我爱我老婆，因为有回报嘛，我爱他，他会爱回我嘛。即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有一个利益的利害的关系在里面。同时如果我是关心一个他没有能力帮回我的，譬如土耳其那个人，他都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呢，那个心是更 pure、更清静、更简单。其实让自己的心亦都更简单、更简洁、更干净、更舒服。所以我很欣赏阿欧这个行动。我都鼓励大家，即是不单止生日，平时都想多些怎样可以跟身边的人的连结。这个不是牺牲自己，其实是帮为自己的生命创造价值。正如阿欧说，你捐完少少钱之后，讲完个心再轻松咗、舒服咗，自己都更加喜欢自己、中意自己。 冇错啊，咁啊，即系都系啦，即系将个爱咧由自身出发咧，散发开去咧，咁世界一定会靓一啲，同埋美丽一啲嘅。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周博士咧，我哋咧关顾下啲 DSE 嘅考生啦吓，咁啊，即系依家备战阶段咧，点样咧可以啊叫做排解一下啲学习嘅压力啊？其实唔系学习冇乜压力嘅考试。压力应该大啲咁啊！下集等周博士同我哋跟进下，唔该晒，拜拜。 好，拜拜。 不开口对动你心意，台话的感觉得你先知。No matter what you do, I'll be here with you。 没有他地底，像我泡泡你垫底，再让你吃炸鸡。 That's what we like, life is alright。 早上的时间来到7:29，找来这首的作品，它是追得王浩，现在陪你。17度的气温，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的，听听7:30的新闻简报和交通消息，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早头早都会有晨光第一线陪着你，我们转头再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土耳其和叙利亚强烈地震，至今造成超过37,000人死亡。地震发生第八日，救援人员仍未放弃搜索生患者。当日救出至少8人，包括土耳其南部哈塔伊省一名13岁男童。男童在被困182小时后获救，阿德阿曼亦有一名女童和一名35岁女子获救。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联合国官员说，当地搜救步入尾声，救灾重点将转为为灾民提供避难所、食物和教育等。土耳其就说愿意开放南部基地斯省两个和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口岸，以便国际社会向叙利亚北部灾区运送救援物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成员国计划就向乌克兰提供战机一事进行讨论，但提供战机需要时间，而北约国家向乌克兰供应战机不会令北约成为俄乌冲突的一部分。斯托尔滕贝格强调，现时北约的优先方向仍然是向乌克兰提供之前承诺的军事装备和装甲车，以及继续提供相关训练。不过斯托尔滕贝格承认，乌克兰危机正是耗尽北约军事装备库存，成员国军事工业面临巨大压力，为此北约国家需要提高军事装备和弹药产量。他预计今年北约国防开支将进一步增加。运输署宣布原定今个月26日在青沙管制区实施的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延至5月7日朝早5点实施。署长罗淑佩话：希望让市民有更多时间理解申请程序和申请相关车辆贴，以及令关注业界有更多时间了解运作。运输署话将在全港加设超过20个咨询站，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开立易通行户口等。新增的咨询站将在今个月尽快投入服务，详情稍后公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转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回升至19度左右，晚上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朝，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天色好转。随后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仍然清凉，日间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意外事故喺新界嘅葵涌和宜合道。和宜合道近住梨木树消防局对开，因为有意外啊，来往方向部分行车线都受阻。咁啊，而家比较塞车啦，尤其是系去城门隧道方向。龙尾去到昌荣路和宜合道近住梨木树消防局嗰度对开有意外啊，来往方向交通受阻。 去城隧方向龙尾排到昌荣路。隧道方面呢，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隔田村。红磡海底隧道暂时是九龙入口比较繁忙啦，龙尾就公主道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一般路面交通情况，新界呢而家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去到马场段是繁忙的。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兆康至南地段都是多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嘅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嘅空间，追求自己嘅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呢度系我屋企，我想令佢变得更美好。 香港嘅未来就系喺我哋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二台话你知。 我有个泰国朋友煮咗臭豆炒猪肉啊，你有冇兴趣试下？ 臭豆？我听就听得多啦，但系都未试过、啊。嗱，我知臭豆咧系一种喺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等嘅东南亚地方常见嘅植物，果实咧就系呈长扁形，豆荚里面咧有一粒绿色嘅种子，嗰粒咧就系臭豆啦。 佢之所以叫臭豆，系因为佢嘅味道苦涩，气味咧又有种好似发酵咗嘅味道咁，非常之特别噶。佢咧都好似榴莲一样，接受到嘅人就会好中意。相反，有啲人闻到咧都会怕噶。 我知道臭豆咧可以生食噶，例如泰国人咧中意配埋啲特制嘅辣椒酱一齐食，又或者可以配唔同嘅肉类、虾仁等等一齐炒嚟食。 既然你都想试，不如一齐食啦，唔好客气啊！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磨利二台话你知，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紧要嘢，好唔好啊？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净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要做实名登记啊？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噶啦。我上咗台咧，就唔使再登记啦。个人用户除咗可以去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都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嘅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局揾人帮你嘅。 咦？全港25个港铁站而家仲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添，咁方便，不如登记完先去撑台脚咯。 电话卡实名登记限期仲有10日就到啦，有咩唔明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明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爱你。情人节同情人讲得最多都是呢几句啦，其实同家人讲都得噶，唔需要吝啬。要懂得对家人表达你的爱意，我爱我的家人，讲出来又得，传个短信都可以。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17度气温啊，即系明显冻咗啊，相对湿度66%，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生效嘅。睇睇今日个天气预测系点样啊？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嘅落雨啊，天气明显系转凉啦。咁日间部分时间仍然都系天色明朗嘅，气温回升到19度左右，但系夜晚就会冻啦，15度啫。咁留意一下听日啊，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啊，新界再低一两度啊，永远都系咁样啊。天色咧会比较好啲嘅，但系嚟紧嘅一两日部分时间亦都有阳光，但系早晚都系比较凉啊，同埋干燥嘅，大家小心。 系咁啊，今日咁冻就多个藉口，大家未必食西餐。 打个边炉啊， 简单啲， 唔系啊， 唔使挨贵西餐。 喂，情人节同个伴侣去打边炉， 之前喺屋企打啦， 系咯，或者情人边炉，我谂出边都有啩， 都有嘅。我哋有个朋友都好似有整啲情人节嘅边炉套餐，我都话咁啱得咁巧睇到， 系嘅，即系如果两口子都系中意打边炉嘅，冇错， 系啊，系啊，系啊， 沉浸式边炉啊嘛，爱在。沉浸之中咁样咯，即系睇下你点样巧立个名目嘅。 因为一直以嚟咧，叫做大家都话烛光晚餐啊，情人节啊，烛光晚餐，但系打边炉 系啊， 即系嗰个 火锅中相恋都系爱啊。 Hey, OK， 好啊，你试下。 我真系想试下喎，今晚我真系想打边炉啊，冻冻地啊嘛，系嘛？ 其实都 OK 嘅，今日 打 边炉 都可以好浪漫 噶。呢个就系结婚比较一段时间嘅人同未结婚嘅人嘅睇法。 呢个系嘅，呢个我觉得系嘅， 即系一份家庭感觉啊。打边炉， 如果啱啱拍拖嘅，可能都会想 今晚 西餐少少。 今晚第一晚啊，约个伴侣出街嗰啲啊。去边啊？打边炉啊！ 嗱，即系都好多暗示嘅。你打边炉，叫到成台都系美国统豪啊、鸡子啊咁样嗰啲，都可以好浪漫、超温馨。 唔系，你自 己一路食一路食啦，食多嚿啦，衰猪、 啊！你自己叫啊，冇乜所谓。如果另一半叫俾你食，你就要小心啲。 唔使小心，系开心情人节啊嘛， 即系睇你唔起啊，成啊， 系啊，大家成年人嚟啊， 找数嘅时候惊你俾唔俾钱，睇你唔起， 唔使嘅。喂，提提大家要用嗰啲消费券个尾水啊， 系啊， 到啦系嘛， 我嗰个手机支付应用程式啊， 通知你啊， 系因为仲有35蚊， 哦，点解咧？ 咁你用埋佢咯， 我唔知点用， 点解用剩钱？好早已经用晒，点解要用？ 去咗头几日已经用晒噶啦， 我计数计得唔叻咯，就系得咗35.2，唔知点用好。 去两次超市都差唔多使 晒。佢个 deadline 系几时啊？ 要睇翻，佢系咁弹啲嗰啲通知出嚟，应该系嗰头近嘅。喂，你而家财爷都研究啊吓。再派啦， 系啊，咁你快啲用埋佢啦。 旧嘅唔去，新嘅又未必嚟。 不过今年我不予厚望， 系咪啊？少少啲都好啊，一两千都开心啊。 系啊， 都好嘅， 大家都系普通市民嚟嘅啫。 多几个公仔唔好啊？ 喂，呢啲都系市民心声。嗱，讲开市民心声啊，今日当然系2月14情人节啦。咁啊，劲，今日咧根据啊呢个官方嘅数字显示咧共啊有248对咧准新人咧，今日就会拉埋天窗噶啦。其中咧127对新人咧就会喺呢个婚姻注册处嗰度去登记嘅。咁啊，另外就121对新人咧就由婚姻监理人咧去主持婚礼咁样啊。咁啊，疫情3年期间咧，咁大家都唔系好够胆结婚啦。今日单单2月14呢一日咧，248对新人结婚，都造就咗好多叫做职位啦，好多饮宴啦， 咁梗系要啦， 攞个意头啊嘛。 但系咧，今日你去摆酒嘅话咧，咁唔知去唔去好啦。嗱，你如果有另一半又未结婚咁样啦，啱啱拍拖拍咗3个月，可能你未必会参加人哋婚礼。 系啊， 系啊，梗系唔去啦， 因为热恋紧嘅 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啦。 除非你话嗱，如果就算话男女双方或者你哋两位个伴侣啊。都是識當事人的，咁請曬你兩個去，其實都是擲使的， 係啊， 我哋想兩口子慶祝，你無端端叫我哋去飲。 即係又即係點啊？即係我要戥你高興，但我冇得開心喎、啊。 相對就感覺上抵玩啲嘅，因為你出面食餐飯，今日人均起碼都四五百蚊一個人頭啦。咁、你如果去酒樓去飲宴咁樣， 差唔多啊， 八嚿咁樣， 八嚿㗎。 咁你仲送埋祝福俾人喎、 啊？ 係啊，係咪先？你仲喺可以喺人哋啲 candy corner 嗰度夾啲糖，夾啲朱古力。连啲朱古力钱都悭翻， 不过有就系咯，有啲冇噶嘛。 始终有啲人咧系喜欢喺一啲节日咧会去摆酒啊，即系造成一个佢又觉得易纪念嘅日子咧。咁但系如果你话请埋人哋一齐去庆祝咧，又冇谂下人哋感受，即系我都想去玩噶，但我你又请我，我唔嚟又好似唔俾面，咁应该点咧？咁样啊？ 咁点算咧？呢248对新人， 咁但系对于一对新人， 请翻啲家庭。 又別有一番意義。 哦，唔係，對一眾家庭又 OK 嘅喎，即係一對新人，點解咧？咁第時佢哋記嗰啲日子，成日話記日子好煩噶嘛。呢日又乜嘢日子？嗰日又咩紀念日？ 嗱， 情人節就係嗰一日。係 啊， 記少一日㗎。 幾易記，同埋各大傳媒一定提你。 係啊，嗱，如果係咁啱，你係二月十四生日，又係情人節，嗰日結埋婚。如果你咁啱生個 BB 仔，都係嗰日出世， 點啊？一雞幾尾啊！ 一日慶祝曬，一年唔使搞咁多嘢，幾開心、啊！ 男人都唔係個個都咁怕麻煩嘅，有啲男人係好細心嘅，即係碰啱直播室入邊三個都可能真係諗住啊，一個紀念日就紀念曬所有嘢啦咁樣。好啦，咁啊睇翻咧，即係2021年咧，疫情係相對嚴重噶嘛，即係上年嘅2月14號咧，只係得咧唔夠50對新人咧註冊嘅啫，今年咧大幅。叫做飙升咗啦，即系讲紧就系呢个结婚嘅人数喺今日。咁啊，讲下啲花，买花都值得讲啊。 系啊，贵啊，今日一定系贵噶啦。 系贵嘅，99支玫瑰。咁啊，上年平均价钱大概咧就5000至6000蚊。今年几多钱呢？ 今年贵咗。 99支玫瑰， 99 咁系好夸张嘅，其实 5000-6000啊， 5000-6000，我估都要可能7000-8000喎，今年 7000-8000啊，小白咁样， 我7000-8000， 中哥咧， 我又唔使嘅，唔系，旧年都5000-6000， 系啊， 哇，今年可能随 又话通关咁样，你 可能都真系挨住一万， 又有系啊，哇，好夸张啊吓，好夸张，答案系 都系5000-6000， 几多？ 3000-4000蚊， 哦， 竟然 解咧？ 又解翻又成啊？ 点解咧？今年咧有花店嘅负责人指啊，今年嘅生意咧差过上年啊，好明显嘅。原来咧，我出去 啲人拎咗啲钱唔通去咗旅行？ 我去食嘢啦。咁有阵时都想同啲餐厅啲哥哥姐姐去倾下偈，即系讲紧系即系中高端嗰啲餐厅。我话哇，依家开翻关好啲啦，系咪啊？佢话系开始慢慢有内地嘅游客嘅，咁佢话都系欣喜。不过佢话大。大批香港市民是大批、全部不是香港的。你想想2月14日我們昨天开咪先即是背后都有讲 ,2 月3月4月都没有假期的。那你横掂都是这样，就可能一夜就飞了去日本啊，或者去了其他地方去度过这个情人节。那你连花都悭返其实，或者当地买花可能又会相对便宜。所以呢花店今年竟然要减价，去到3000至4000蚊99支玫瑰，所以以咧一个男人嘅角度咧买花，今年系极度抵玩嘅。我印象之中咧，我未见过呢个水位咯，系大平卖啊！ 咁啊，大平卖啊！即系如果一众想送花嘅男士们啊，咁你又唔知啊，以为贵，所以唔送啊？点知勾呢个资讯咧，就俾啲女士听到，你做咩唔送花？ 咁抵翻咗， 有機會喎、 啊，減 價喎，係啊，使唔使食住嗰個時間？通常花店 即刻去買而家， 特別黃昏嘅時間，可能會 黃昏就太遲啦， 割價喎、 啊，而家要做。冇年宵市场咩？ 都系噶， 买桃花 真系真系呢个套路噶，钟哥 都系小白都讲得啱，即系咧临近咧7点零钟啦， 系啊，佢哋 pack 晒嗰啲咧，佢哋都想，譬如因为佢哋啲装置都要钱噶嘛，佢啲装置可能写明2月14嗰啲都系今日用噶嘛，咁嗰啲佢哋都想快啲走嘅， 同埋有啲人甩底啊，你俾咗订咧，最后唔知点解不咬然定系。 发生争执定系点 咗？我都唔讲啦， 都真系 都不得你嘅，今日唔讲啦。 知啊，有真系有啲花店负责人有阵时睇翻啲媒体访问咧，佢都有讲话哦，有啲人系俾咗订，跟住唔要咯啲花，咁最后临尾就劈价咯。 嗯，不你唔好话我黑心或者乌鸦口啊。之前有个调查都出过噶，我唔记得咗第一位定第二位嘅分手最旺日子咧。我唔記得咗情人節同埋平安夜啊，叮當碼頭嘅，即係我唔記得咗邊個第一邊個第二啊，因為都係好容易喺因為慶祝一啲特別嘅節日咧而產生一啲矛盾，跟住就不如散啦、 啊。 你大家今晚小心啲。 即係二月十四，如果你遲到已經夠麻煩。 係啊係啊。 二月十四咧，其實等於農曆嘅年初三嚟嘅，即係赤口。 赤口 真係小心啲。 Right, I'm ready. 陳柏宇的作品咧，《遊天》呢個是 first take 嗰個版本。 啊、 其實有陣時 頭一陣陣版本， 係睇下呢啲 first take 都幾好睇嘅。其實我幾中意睇 嘅。我都中意睇。 係啊， 點解咧？ 因為佢標榜一樣嘢就係你只能夠一 take 咯，係 原汁原味 咯。唔得咧，其實都係好睇你。 我哋做晨光第一線。Every day first take 噶、啊， 我哋每日都系得一 take 噶啫嘛。 系啊， 但系佢 NG 噶， 我哋应该摆个 cam 喺度俾人睇住我哋啦。 佢哋有个声音嘅质地几得意啊，同、埋一开始咧，我记得睇呢个 YouTube 片嘅时候咧，即系题外话讲少少，咁有两个日本嘅女声咧，都喺嗰度红起啊，跟住好快就话小白就报日本榜就报佢个名啦，咁都觉得啊呢个平台都几有趣的。 譬如 Ulu 日本歌手啦，譬如有呢叫 Ulu 或者 Mila 呢啲咧，佢哋开头唱嘅时候咧。的而且確個認受性，即大家知道他唱得，但係冇睇過佢一 t 唱歌嘅感覺咧。佢哋甚至乎咧，佢哋除咗 Jason 就自己入去唱啦，跟住錄音室就俾音樂佢啦咁樣。咁你話日本有好多歌手，其實佢哋係自己揾埋啲音樂人咧、音樂家 一齊整啊， 入去咧就做個 live 嘅演奏，即係有啲可能入去彈琴。跟住佢就喺個琴側邊唱嘅，咁、其實佢個 first take 佢變咗考兩個牌，即係考譬如鋼琴師、小提琴師或者 saxophone 咁樣，跟住再考埋唱嗰個人夾唔夾啊？其實佢唔夾嘅話咧，即係難聽啲講，佢都慘嘅喎，即係兩個一齊核突喎。 唔係呢個平台裏邊嗰啲歌手去唱歌咧，即係要俾啲掌聲佢哋。點解咧？即係譬如阿陳柏宇佢嗰、那個點擊率好高啦，即係呢個俾恭喜佢啦。咁另外每一個入去唱嘅時候，其實你阿靜偉都講咗，真係考牌一 take，其實真係幾難嘅。 係啊， 即係一 take 真係你唱歌，你對自己嗰個信心要大到幾多，你先至可以一 take。你仲要係影低佢。周圍俾人睇喎，係全世界都睇到喎。 係啊， 你唔係話我開個演唱會，我喺呢個空間裏邊，呢啲人睇到。咁同埋可能，如果到時啊遲啲出碟嘅時候，可能補少少啦。 係， 但你呢個冇噶嘛，剔完之後就唔得。因為我記得我睇過有一條片咧，有一個日本嘅歌手，佢真係唔記得歌詞，掠咗， 係 跟住笑啦。咁、但係嗰段咧係照出咗街， 照 出 咗 街， 呢、個先係個 真啊嘛， 係、就是、啊。咁所以即係阿陳柏宇有呢個成績咧，都真係佢嘅實力嘅展示啦。 有啲歌手咧，佢哋中意即係藉住呢個機會咧，即係有少少冒險嘅、平時去唔到嗰啲音。会唔会即系经过练习之后喺呢个位试一试啦？如果得嘅话咧，其实对佢哋嚟嗰个帮助都好大，即系个宣传啊各样嘢。咁而家你见到除咗系虽然呢一个录音室喺日本啦，咁、但系都有唔少嘅外国歌手，譬如我哋香港本地歌手 Jason 去咗啦。咁如果你话喺外国方面，譬如 Avril Lavigne 咁都有去过佢哋嗰度唱。 维丽安啦、嗰阵时，即 系 月老嘅主题曲啦、 啊， 都有。 所以都几好啊，即系呢种 concept 系几好。 你同埋佢有啲叫做。我唔認識嘅舊啲嘅組合啦，譬如有一對叫 Flow 啊，係咪？好似啱啱又唱咗、 唱《流浪地球》，唱過《火影忍者》噶嘛？ 係啊，係啊。跟住啊，又有一班即係我哋呢啲年紀或者再老多五六年，即係四十幾歲咁樣，成班老入去唱一齊 jam 咧，咁啊都覺得個感覺都幾得意。 係啊，係啊。佢有啲就算係譬如班霸咁啦，咁但係佢都可能淨係出個主音嘅喎，咁。啲樂迷睇落嘅時候會有少少諗法嘅，個諗法就係、是：，點解你唔 full band 入去嗰度做咧？佢博線一定幫你博到噶嘛？點解你淨係出個 vocal 入去咧？咁啲人就會覺得啊，可能佢哋要穩陣，去到呢啲位置就反而我會覺得 full band 嘅你就 full band 入去就會好啲，好睇啲咁樣。 係、 好啦，喂，講完呢、這個，講下其他。嗱、今日情人節啦，咁其實咧，原來外國啲專家佢得意，佢哋做咗好多嘅統計調查同。分析咧，心理学家佢哋话到，如果你想一对嘅情侣，如果系想长久啲嘅、又唔好成日嗌交嘅话咧，其中有一个嘅窍门咧，可以喺今日同大家分享，就系、是、最紧要佢哋相处嘅时候咧，唔好怕无聊。嗱、无聊咧，原来系两个双向嘅。无聊咧，可以就系话啊，你个人咧，即系样样嘢你都冇乜趣味，好乏味，呢、這个可以解无聊啦。 系啊， 或者嗱、第二个双向咧，呢、這个好重要啦。第二个方向咧就系话，当一个人，譬如男人、男仔，通常呢一方面会无聊啲嘅，做一啲可能佢哋会觉得好幼稚啊、烂 get 啊、核突嘢啊，啲女仔通常咧都会话佢咧，你好无聊啊，但系通常咧。 喺笑咗嚟讲，你好无聊啊，但又中意嘅，所以咧呢两个无聊咧，原来咧喺佢哋即系叫做大家相处嘅时候咧，都要 keep 嘅，因为咧老实讲，你两个人相处拍拖到结婚，你边可能日日都系花天酒地，日日都开 party， 花天酒地唔系形容两个人相处嘅，小白花天酒地形容其中一个出咗去， 俾你捉到添，即系两个人唔可能日日咁样开 party 啊，咁样好开心咁，但系有阵时都系叫做静落佢， 你可以用酒池肉林嘅。 呢个道德打俾阿子晴先。咁两个人相处嘅时候咧，如果佢有阵时遇到啲譬如闷嘅时候，大家应该点样处理咧？咁你喺一个闷嘅情况底下，点样去到用头先讲嗰啲啊？你好无聊啊， 搞下镜 嗰一只咧，系啦，呢个咧其实唔系净系话男士嗰个需要做呢一方面，其实女士有阵时都要嘅、即系如果男女都能够将呢个无聊呢一样嘢咧系捉得紧啲嘅话咧， 系 佢哋就代表系好大机会咧。可以長相廝守啦！ 未姐，你講到好似一粒一突咁樣揼揼含啊，大家其實真係幾難嘅。你揾到個咁樣嘅人喺你隔離， 係啊， 都真係即係要珍惜啊！ 有啲係老實講，我都會見到情侶，有啲真係要 serve 嘅，即係要服務，要出好多力，對方先至滿意。 其實 serve 都唔緊要啊，有人願意 serve 人咪得咯，係啊。 見你講到咁感同身受嘅， 我係無聊嗰啲嚟噶，我呢啲。 唔係你講 serve 嗰個。 我戥佢哋辛苦啊 ，chef 都唔 离心， 系啊， 梗系要啦，我哋神光第一线啊！ 希望情人节大家过得开开心心啦，亦都懂得换位思考啦，咁啊，爱情就会行得长一啲啦。 防南部基利斯省两个同叙利亚接壤嘅边境口岸，以便国际社会向叙利亚北部灾区运送救援物资。有報道指，地政總署在去年開始在賣地和短期租約條款內加入香港國安法適用條文，政府有權因國安原因取消入標資格或終止短期租約。發展局回應查詢時表示，政府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在去年8月29日更新，加入維護國家安全法的相關要求，令指引更清晰。地政總署隨後相應將適用的條款加入所有賣地文件和短期租約招標文件。發展局又說，維護國家安全是整個香港社會的共同責任，对于守法的投标者来讲，有关条款不应该影响他们的投标意欲，局方并不担心条款影响政府推地。日经平均指数报 27,678 点，升25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54.88 美元，卖出 1854.96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2.29，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334， 人民币 6.825， 英镑对美元 1.215， 欧元对美元 1.074，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6。 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显著转凉。本港方面，今早气温普遍较寻日低3至4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天气显著转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回升至19度左右。晚上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朝，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仍然清凉，日间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嘅和宜合道近住梨木树，消防局对出啦。咁而家咧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封闭噶。咁最主要咧影响到和宜合道去城门隧道方向咧就挤塞。咁亦都影响到昌荣路去翻和宜合道方向挤塞，龙尾排翻去青山公路啊。咁再重复多次啦。 就是葵涌的和宜合道近住梨木树消防局，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咗和宜合道去城门隧道方向啦，就挤塞。咁而家亦都影响到昌荣路去翻和宜合道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青山公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只是车多少少，排到去沙田驾驶学院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邻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啦，咁而家咧近住资讯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都系繁忙啦，咁而家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三圣村，去屯门方向龙尾就喺黄金海岸商场对出。屯门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都是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咁后少少啦，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对出。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西贡公路郑直之中学对出。咁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缓慢，排到去慢公屋对出。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整定嘅，你信唔信啊？ 吉他仿似遗忘密码。 在这首歌的世界里面，人生的剧本前世今生早已经写好了。我们遇上的另一半甚至乎家人都好像盲婚哑嫁一样，顺着剧本认识相处，唯一可以控制就是自己的心态。作曲陈奕迅、林家谦，填词木木神，编曲李荣浩，监制陈奕迅、李荣浩。上榜四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三位，陈奕迅《万分雅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e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CIBS 人人广播。 如何在你心唱一个朦胧情愿？ 呢个心窗呈现嘅系一个个励志小故事。 当时希望自己一生停喺张床度过就可以啦，但系依家每日瞓觉嘅时候咧，都期盼明天嘅到来。 喺嗰一日，我嘅人生开始由灰暗变成色彩， 因着信仰改写生命。CIBS 节目 《香城心窗》，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啊，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咁啊，睇睇咧，琴日恒指曾经跌咧最多390点嘅，咁啊，临尾咧啊又回顺翻啲，咁啊见到北水咧积极买嘢，咁啊连续两日咧扫咗64亿货咁样，咁啊即系Kenny， 你嘅睇法系点咧？咁当然转个头咧，就情人节啦，咁吓，即系要供股唔供股，咁啊，等阿钟哥同你去倾下只领展啦。好多散户股民都系点、哎、好啊？有啲人系啦，供又点咧？唔供又点咧？咁啊，转个头等钟哥同你倾下啦。咁啊，不过睇下环球嘅市况啦。咁啊，隔晚美股亦都大升嘅。咁啊，你嘅睇法系点啊 ，Kenny？ 嗱，依排嗰個市就當然係港股方面咧，就以一個整固即係為主啦。我哋都放完農曆年假翻嚟之後嘅話咧，都同大家講啦嚇，其實就都唔會期望咧咁快再衝上一啲高位住嘅。咁、就當然嗰個係整固或者調整嘅深度咧，就略為咧就比預期多少少啦。因為最主要就係嗰個外圍嘅環境啦，客觀嘅環境方面咧就有啲改變嘅。因為之前咧大家都憧憬緊呢個係美國方面咧、那個息口就快將係見頂啦，就可能喺之前話咩2月14號呢就應該有機會就係、是那個息口見頂嘛。咁但係而家睇返美國嘅勞動數字呢、那個就市場數字方面啦都係強勁嘅。咁所以變咗大家可能就會覺得會有少少保留，會睇遲少少啦。咁第二就係話中美關係啦，嗱依個我哋成日都反覆喺節目強調啦，依、這個呢就係比較持續性呢都可能會有個影響喺度嘅。咁尤其是呢就越臨近咧，美國嘅總統就出年選舉嘅話咧，咁就應該會越多啲噪音走出嚟嘅。咁、所以見到呢排咧就好多啲咩嘛，不明飛行物體咧喺個天空上邊啊！大家會唔會擔心有外星人咧？有啲人就話講到，咁呢個諗講笑啦嚇。咁但係好明顯就係中美一個係博弈上邊一啲係即係聲音啦，咁所以都影響咗市況。咁唔係淨係呢個咩嘅喎？唔係定係呢個係心理作用嘅喎，咁你實質上面都有啲影響就咩呢？好似上個禮拜都有報道就話呢個美國方面有建議就禁止一啲係企業甚至乎叫埋歐洲叫埋佢啲 friend 就話啊唔可以提供資金俾一啲係中國企業發展高科技喎，咁大家又會擔心啦，會唔會好似之前嗰啲呢個係審計底稿嘅問題咁呢，令到一啲外資基金就敢再買一啲係中概類股份啊，或者中國嘅啲新經濟股咧，因為你唔好忘記咧，其實喺舊年年尾個升浪嘅話咧，主要係外資建倉嚟到買翻多啲係港股同埋中資嘅股票嘅喎。咁如果到時又有影響嘅話咧，咁自然就影響個升勢啦。所以你見我即係調整方面咧係調整深咗啲嘅。 咁啊問 Kenny， 即係二月十四咧，好多人已經喺度煩惱緊咧，今晚點樣慶祝啊？需唔需要慶祝啊？買啲乜嘢慶祝啊？好多嘢煩㗎啦，喺呢啲時候咧彈咗個領展出嚟，供唔供股煩上加煩，可唔可以俾啲啟示我哋？可唔可以煩少一樣？應該點樣處理呢個領展問題咧 ？Kenny， 嗱，佢就特登揀個 timing 就啱啦，佢揀呢個 timing 仲話啱，高位公股，高位公股 真愛啊！大家有冇真愛嘛？咁嘅話咧，就哇！如果你能夠喺呢個係即係幫佢一把嘅，即係 show 出你嘅誠意，咪有真愛咯。 你揸十手啊，供2万元喎、啊。咁啊，我諗住買領展啊，即係嗱。 本人就冇持有啦，discount 咗。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有啲散户股民咧揸领子啊，谂住佢派息噶嘛。 你都未派息，我要贴钱俾你先。 咁点解系咪即系长相厮守啊？要 喂，咁你即系女朋友一样啫嘛。咁你即系未娶佢之前，梗系要投资落下噶啦。 系咪娶真系娶得到先得噶？个问题系。 咁啊嗱，所以呢个就系一个考验啦。咁都系一个考验嚟噶，领展，因为睇翻咧，最主要就系嗰、那个。情況之前咧，大家都老實講，就係有少少即係 surprise unexpected 佢會供股嘅。咁即係好似頭先我哋咁講啦，你買得領展都諗住收錢嘅啫，咁佢貢獻俾你噶嘛，冇諗住你貢獻俾佢噶嘛。咁但係跟住而家就要貢獻俾佢咧。嗱，最主要背後咩原因先？我覺得咧就睇翻今次咧就唔似咁快有特定嘅項目收購嘅。咁最主要咧就似乎都係將嗰個係負債方面咧就係、是降低。咁因為你睇到咧就係、是今次即係較早時啊做咗新加坡收購之後嘅話咧，其實個負債比率就上升到去大概都差唔多接近30%嘅，咁就27%到啦嚇。咁就雖然 WIFT 咧就已經係放開咗嗰個係負債比率個限制啦，但係就始終咧佢哋琴日管理層都講到就話希望可以將個負債比率降低翻落去20%留下，咁呢個就有利翻日後進一步做收購嘅。第二咧就話好重要就係話嗰個係計數啦，因為你睇翻領展其實本身佢哋個腰咧就唔算太高嘅，如果 WIFT 就降，平時都係講3%到4%到啦。咁當而家嗰個利息係成本係上升咗情況之下咧，佢哋嗰個利息開支會多咗噶啦嘛，咁自然就會影響到嘅 cash flow 啦，影響到佢哋派息嘅情況咯。咁所以可能佢計嗰條數咧，個腰就會跌嘅，咁就變咗形成咗吸引力，相對嚟講就會下降。咁而家咧佢就公營股。就因為點解咧？佢今年2023年咧，大概有80億嘅錢咧，就係、是、要還到期嘅。咁另外出年到2024年嘅話咧，大概都有成20億嘅循環貸款要還嘅。所以你見到今次供股用途咧，有一半咧50% 咧，都係攞嚟還錢嘅。咁如果還咗錢之後嘅話，你係降低利息開支咯。咁咪有機會令到個腰係會提升翻，咁就有利翻佢個價值咯。 嗯。咁另外都想問下 Kenny 咧，其實啲晶片嘅問題啦，美國咧亦都即係同日本啊、荷蘭就有好多嘅限制啦，咁啊對於晶片嘅出口，咁啊特別去中國添。咁如果中國都見到佢哋諗住即係喺呢一個嘅半導體啊晶片上面咧就投資啊超過咧就10,000,000,000嘅人民幣喎，咁有啲嘅計劃，咁啊強化翻咧就國產嘅晶片嘅。如果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啊投資者係咪對於一啲譬如係晶片啊科技股板塊咧，其實都係幾值得咧，就係即係長相。之手咧， 嗱理論上係嘅，所以你見到一啲譬如中心嗰啲話咧，你個股價咧其實都係穩定嘅，你見佢都唔係話特別太過，就算叫市跌嗰時咧，都唔係話太差嘅。因為其實有好有唔好嘅因素喺度啦，就好嘅因素好似頭先你咁講，大家會 expect 話，如果美國越打壓嘅話咧，咁中國方面咧就會提供更加多嘅係支持啊資源啊嚟到去發展國產芯片啦。咁呢個係我覺得係啱嘅，係正路嚟嘅。但係咧，係咪就話你有錢咧？芯片呢個行業好得意嘅，你係咪有錢就 OK 咧？咁又未必係喎，因為點解咧？因為好多嘅關鍵嘅部件啦、或者係設備啊，甚至乎你講我哋之前節目都提過啦，淨係光刻機咁簡單一樣嘢嘅話咧，中國都生產唔到啦，你都要靠荷蘭進口。咁而荷蘭就受到美國壓力因素影響，就唔出口俾中國嘅。咁呢個已經係即係企咗喺度啦。咁再加埋好多芯片上面有啲patent 啊、啲專利嘅話咧，其實都係揸住喺一啲台灣啊、日本啊、美國啊啲芯片公司裏面噶嘛。咁其實佢就算你有錢，其實都用唔到個專利。咁變咗呢個係有挑戰有難度嘅，所以你見到譬如中芯咧，佢哋都提到就話如果係全部用自主研發嘅，咁主要佢哋都係生產14纳米或以上嘅芯片啫嘛，但係人哋而家講緊係7或者4啦嘛， 哇抽完喎， 你隔咗幾代嘅，基本係隔幾代嘅，就算大家係同樣七。即係7纳米嘅話咧，其實國產個技術同依個出面嘅話咧，都係有啲距離嘅，所以呢個係有挑戰嘅。咁所以變咗形成有好有唔好就咁解咯。即係如果美國繼續係打壓嘅政策係繼續係即係受到控制嘅話咧，咁其實係會影響芯片嘅發展嘅。 咁投資者睇下企業嘅技術含量有幾多啦。咁環節最後咧，有啲 fans 啊好支持回控嘅。咁大行啊出報告咧話維持增持喎。咁呢兩個禮拜其實都不斷會係業績期啦，咁樣咁都要睇翻，譬如渣打回控啲業績啦。咁Kenny 即前可唔可以有啲部署咧？交俾你分析啦。 嗱，汇控咧就呢啲投资者通常都系长相厮守噶啦，或者系被逼长相厮守，可能之前好多已经系高价买落咗啦，咁啊就变咗即系冇办法啦，都咗攞落嚟都要长相厮守， 分唔到手啊。 但系我觉得汇控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係好唔同嘅投資者嚟嘅，即係你買匯控嗰班投資者嘅話咧，可能都係啲比較即係資深啲嘅投資者，或者年長啲嘅投資者，嗰、那個價上上落落咧，對佢可能都冇乜感覺嘅，其實就係、是、咁、反而就調翻轉咧，就係、是、嗰個匯控個品牌啊，即係嗰兩隻字係重要啲咯。咁、當然即係如果你話係而家個環境會好啲嘅，因為佢可以。都幾 guarantee 一定有息派嘛，因為你買得匯控嘅話咧，多數都係諗住收息啦。咁、就起碼好過之前嘅最 worst 嘅情況之下咧，就連息都冇得派咯。咁同埋而家嗰個加息嘅情況又可能比預期要耐啲，咁對於銀行股嘅息差都有啲幫助。所以見到匯控啊、渣打嗰啲話咧，其實都升翻唔少上嚟嘅。咁我覺得暫時都係偏好似而家咁咯，偏喺高位度偏強少少。但你話再大丁就難啲，因為大家呢個時代咧唔會願意俾一個好高估值去買銀行股噶嘛。 係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啦。聽日再傾好嘛，多謝你，拜 拜， 情人節快樂。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爸爸，想跟你说啊，近这两年呢可能疫情的缘故，你种完之后身体都好像麻麻地，希望你啊日日都身体健康，因为要 keep 住有好的身体才可以继续跑马仔啊，知不知道 啊身体健康啊爸爸。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優惠咧，一定係圍繞翻咧情人節啦。咁、第一個優惠有關睇戲事嘅，咁一啲戲院咧都推出嗰啲情人節甜蜜蜜套餐啦、 啊，孖住上。 其實咧呢、這個名咧冇嘅， 都平時都有嘅啦。 情人節甜蜜蜜、哦， 你平時都係買兩張飛咪情人節甜蜜蜜咯。 平時唔係情人節，今日 今日情人節 甜蜜蜜嚟講， 你都可以買兩張飛噶嘛。 都係一套戲嘅戲名嚟嘅。 係咯，啊，點解佢唔復刻呢一套咧？而家成日都話連咩鐵達尼都復刻， 係啊， 係 甜蜜蜜都可以 四 K 咁樣 收復版咁啊，而家好興噶嘛。 我中意啊，我好中意睇甜蜜蜜嘅，係啊，即甚或乎中國有陣時咪成日話發哥啊同紅姑嗰套係 秋天的童。 系秋天的童话啦、你好中意啦， 好中意。 其实我嘅维度入边咧，甜蜜蜜超越咗秋天的童话。我自己啫、我自己个人咧、都系好经典嘅一啲香港嘅爱情电影咯。咁啊，好属于嗰个时代或者嗰个年代。咁点解无端端讲呢个情人节甜蜜蜜嘅套餐咧？就系、是、咧，即、就、系、是、有四款口味嘅炮谷咧、就捞埋其中、包括有平时食嘅甜版啦、咸版啦、朱古力版啦，仲有一种咩？ 士多啤梨啊， 系啦，士多啤梨版，你有四款。好似打牌咁啊，四个人要凑够脚嘅， 真系要睇下中唔中意啊！我有食过咧，唔同嘅水果味道嘅爆谷噶，老实讲，我觉得真系我用难食去形容。 咁样、 普通焦糖味咧，我觉得都 OK， 咸嘅我觉得咦都可以接受，因为如果爆谷我会中意食甜多啲。咁、但系如果你话其他味道咧，我谂我顶到都已经系朱古力嚟噶、其他水果嗰啲咧，你捞埋落去，哇，嗰阵有少少药水嘅味道嘅感觉，即系去翻嗰啲啲糖啊做得唔好，但系有药水味嗰只 feel 嘅。咁你即系见仁见智啦，呢啲中唔中意就。 咁总之大家睇戏嘅时候。唔知呢啲叫做情人节嘅套餐系点样？不过咧，我记得有一年咧、就真系有几部呢啲情人节戏上嘅，跟住咧有啲单身嘅朋友咧、就特登要买卡拉位，搞串个 party 啊！即系如果要用咁样嘅说法，就系 我是你的第三者， 独男行径啊嘛！即系我专登嗰啲孖位，即系三个位，我埋中间。 今年应该冇啦，话应该冇呢啲歌仔唱啊！同埋今年都唔算好多爱情剧啦、爱情戏一两部咯，有套即系想见你咁就爱情啲啦、相对。 即要真係數，好似我印象之中都冇乜咯，都仲係睇緊打官司啊， 係啊， 打官司9000万， 反而線上平台就 九千啊， 線上平台就推好多呢啲愛情小品系列啦。 聽日就有多一套動物片啦，昆蟲片啊， 昆蟲片， 蟻俠啊。 听日多一套昆虫，听日多一套系， 又蚂蚁又黄蜂咁样， 蜂女 昆虫系列， 系啊，真系都又多咗呢啲电影，咁啊到时唔知可唔可以都有情人节嘅元素啦。咁除此之外，咁你话喂唔系个个都中意匿喺戏院食爆谷噶嘛？喂，出去行下走下，拍下拖浪漫下得唔得啊？咁都得嘅。咁之前咧，我记得小白都有讲啦，话西九嘅上空咧就有呢个极光睇，其实琴日开始， 琴日开始咗啦，13号开始啊。 我以为有气球睇，又飞到嚟， 冇。同埋呢啲气球依家讲到话系外星人， 系啊，我啱想讲咧，即系题外话。咁我琴日睇新闻啦，咁佢哋已经系用个咩啊？怀疑会唔会怀疑系外星生物呢啲字眼咧去形容嗰啲气球啊？咁我觉得几有趣，因为成日都话唔知之前有边个预言家咧就话2023年咧外星人系会。即係同人類即係會接觸到啊嘛，咁係咪真嘅咧？2023喎，咁巧咁樣。 哦，個 terms 就出現咗，因為即係純粹我自己咁睇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係因為即係大家即係國與國之間嘅嘢，我就唔講啦。但係真係唔想去到抵賴邊個，因為大家都未認清楚到底嗰個不明物係嚟自邊度嘅。咁啊，直頭話佢咩？好簡單，佢唔知嘅，佢咪話不明咯。咁你不明就最容易就令人哋聯想到嗰啲嘢，咁然後佢又發覺，原來大眾傳媒都已經將不明呢個字放大咗，咁又要行翻出嚟講，就係話唔係指外星嘅，係咁樣。 跟住維港嘅上空咧，就睇唔到氣球嘅，應該就睇到呢個極光。 極光 呢個極光咧， 我都想睇。 係啦，又免費啦。咁啊，每晚7点到10点咧，喺去到下個月嘅5号啊， 3月5号 之前都可以睇。 仲有時間，大家唔使一窩蜂去。不過今日夜晚如果你去睇嘅話，都係一個幾浪漫嘅活動。 有個名嘅，個名叫咧。机缘都会啊，机系机会嘅机啦，缘系缘 分嗰个缘， 都会啊！你知道依家香港成日都会提自己嘅大都会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去欣赏下，即系我有时间都会去跑下步啊，感受下大家 舒服喎， 系啊， 一路跑步一路有极光做你嘅 background， 呢张相真系要打。 系，不过要睇下落唔落雨先，因为咧同大家睇埋个天气就 OK 啊，今晚。唔系喎，初时啫，夜晚未必有嘅， 夜晚未必有。 今晚去边啊？机缘都会， 机缘都会咁啊，系啦，咁啊，睇下啦。不过气温都相对低啲啊。咁如果你话出去户外啦，浪漫下啦，睇下维港嘅景色啦，都应该要着翻件衫，揽翻条颈巾啊吓，咁都系啱数嘅。咁着风褛啊，更加之好啦。咁啊，情人节咧最紧要拖稳另一半，揽实另一半，唔好揽错咗第二啲人啦吓。咁样同大家睇翻啦，依家气温系17度啊，相对湿度咧。64%啊，乾翻好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台湾的陆委会昨日发出记者会通知，今日上午说明开放港澳居民赴台自由行相关事宜。发言人邱垂正日前说，关于港澳居民自由行，陆委会已经协调相关部会，配合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规范，在兼顾安全整体利益、维持港澳间健康有序正常交流原则下，进行评估和准备作业。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日前应讯时表示，新冠疫情发生3年来，大陆方面克服疫情因素和民进党当局人为设置障碍的影响，坚持促进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努力没有停止。在大陆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形势下，早日恢复两岸之间的线下交流，实现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常态化，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望。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话：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无条件全部取消非法单边制裁，将生存希望还给儿童。张军在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公开会议上话，单边制裁严重破坏有关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发展能力，剥夺很多儿童最基本的发展与生存权。他说在叙利亚遭遇强烈地震灾害后，非法的单边制裁导致叙利亚严重缺乏重型设备和搜救工具，废墟下可能有很多孩子因为救援不及时或救援能力不足失去宝贵生命。将军说要实现和平，就要坚持政治解决的根本方向，不能动不动就诸制裁等强制措施。要实现和平，就要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落到实处，不能动不动就诉诸制裁等强制措施。要实现和平，就要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落到实处。要实现和平，就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对话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冷战思维、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运输署宣布原定今个月26号在青沙管制区实施的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延至5月7号早上5点实施。署长罗淑佩说，希望让市民有更多时间理解申请程序和申请相关车辆贴，以及令关注业界有更多时间了解运作。运输署说将在全港加设超过20个咨询集，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开立易通行户口等。新增的咨询站将在今个月尽快投入服务，详情稍后公布。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7点，升22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02美元，卖出185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2.31，瑞士法郎0.919，加元1.334，人民币6.825，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雨，天气显著转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回升至19度左右，晚上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朝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仍然清凉，日间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早晨啊，喺新界区葵涌嘅和宜合道近住梨木树消防局对出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和宜合道来回方向近住梨木树消防局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德士古道北去返全锦交汇处方向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道。青沙公路去返长沙环方向呢都是挤塞， 车龙排到过咗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少少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挤塞，车龙喺三圣村。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之路，车多繁忙，车龙就排到去科学园对出。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对出。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就在碧沙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密切接触者，作曲徐佩恩，作词阿木，主唱 Cloud 云浩影。 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 派科学，作曲作词主唱 Super Moment。自我安慰，作曲陈台正，作词林夕，主唱古巨基 ，MC 张天赋。 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顿共你未好光辉，不用去放低。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二月十八号。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在购买雪柜的时候，应该选择具能源效益的型号，贴有一级能源标签的雪柜，能源效益最高，既悭电又悭电费。同时应确保雪柜门关闭妥当，封物栈完整无缺，亦应该避免过度频繁开门，以免浪费能源。此外，切勿将雪柜过度调校至不必要的低温，雪柜与墙壁或橱柜之间应留有足够空间，令机身周围的空气能够流通，以免雪柜因散热困难增加能源耗损。若果想知道更多节省能源小贴士，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站，网站内更有印尼文和菲律宾文两个外语版本，详情可以参阅网站以获得更多资讯。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阿 O 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继续会有李嘉仁医生坐镇啦，医生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 今朝一早开车嚟，咁啊开车咧，其实系一个大问题，咁啊你好多长者都知啦，70岁咧就要揾医生写个证明， 嗰張喺香港嗰、那個交通部嗰個證明咧，好簡單嘅啫、啊。只要係你聽嘢有冇事啊，睇、嘢有冇事啊，其他有冇特別事咧、就 tick 兩 tick 就搞掂。其實係咪真係咁簡單嘅咧？嚇、即係尤其長者之後揸車，你點樣樣咧？ 係咯。 如果你話喺睇翻英國啊、澳洲啊，所謂 fitness to drive 咧。好多頁紙嘅，好詳細嘅講得，但我哋要簡單啲係點樣樣咧？嗱，最簡單咧，你要揾翻呢個運輸署嘅資料咧，有啲叫駕駛評估補充健康資料。 哦， 啊這個、呢個咧就有喺度嘅。 我可以 print 出嚟，同埋有啲指引嘅。 係嗰啲係通常係唔需要，即係佢。你哋申请者去填嘅，咁、但系我哋知道佢要注意啲乜嘢。嗱，尤其你适唔适合揸车咧？等阵时你有冇无端端晕咗嘅？ 系啊系啊。 嗱，无端端晕咗，如果揾到原因咧，你就希望可以医好佢啦。但系一次成个人昏厥咗之后咧，未知什么原因咧，最好都停四个星期嘅。唔好揸车住， 直情入医院 check 一 check 先啦。如果咁嘅原因， 但系咧，如果你揾唔到原因， 系啊， 你都系要揸咧。唔该你，即系一次晕咗之后咧，六个月唔好揸住，睇睇会唔会再翻发。 明白 吓。另外一个讲咗好耐啦，這個、呢个咧就系阳碱症。 哦， 阳碱症如果真系大发作过一次之后咧，啊，起码一年。你唔好揸车住，直至到你如果稳阵咧，即系食药控制咗两年，冇再抽筋咧，冇问题。 O、okay, K，、 好啊。严重嘅撞亲个头啦，六个至十二个月内咧，唔好揸住。 呢个系医生嘅建议啦，绝对系， 系啦， 系 啊， 即系有阵时，嗱，讲真，新蒸头都仲系，大家就唔好即系小心驾驶啦。有阵时太鲁莽啊，又左咳右咳嗰啲，特别系啲电单车啊，有阵时送外卖嗰啲师傅咧，佢真系喺旁边咧，一过你就过你，但系你有阵时我哋揸四个辘有盲点噶嘛， 有盲点，尤其试过啦吓，见到有人佢系揸车喺最出嗰条线 啊，系啊。 右手边有架单车，嘣咁啊撞到个倒后镜， 咁你就脑震荡啦。你六个月就成年冇得开工，所以你大家小心啊，两边都 系啦。 觉得 嗱，仲有咧喺外国咧，譬如有啲咧上呢个高速公路之前咧，你要 check check， 如果你系糖尿病， 哦， 而又需要打胰岛素咧 ，check check。你有冇血糖过低喎？ 哦， 系低喎，唔系过高啊，低喎，一低咧，突然间飙汗啊，手震啊，甚至乎晕啊，咁样咧，呢个好危险，所以一定要你如果有糖尿病咧，要小心你啲血糖嘅情况，呢个要小心。 系 当然啦，而家另外嘅药物嘅问题啦，如果你发觉啊，俾人捉到。啊！你食咗 CBD 啊， 哦、 其他嘅嘢咧， 依家违法噶啦， 违法噶啦， 即 系起码停牌，我觉得要有六个月噶啦。 带埋二分，即系 带埋二分啊、或者再危险啲嗰啲药物啊，cocaine 啊、海洛因啊嗰啲咧，喺外国都停你一年嘅、起码一年嘅。啊，咁啊呢个咧，点解咧？因为我哋一食咗药物影响咧，影响你嘅反应时间。 嗯。 你个反应冇咁快， 系 啊，因为个脑咧影响嗰个血管咧血液循环唔系几好啊， 系， 咁所以一定要小心。 嗯， 好啦，又系讲翻个心脏啦。心脏咧，如果你系我系只系行好远啊，上几层楼梯先有胸痛嘅话咧，咁啊你就冇所谓，冇痛，坐喺度冇痛，可以。揸车嘅另外咧，如果血压我血压高， 系啊， 适唔适宜揸车咧？嗱，其实咧，如果唔系好高嘅血压，唔使惊。 O、okay. K， 如果突然间上压去到过咗200啊嗰啲咁样咧，好危险嗰啲咧，当然嗰时就唔好揸住啦。 明白， 控制好先啦。又如果你哎呀，我心脏病发过啦， 系 呢个咧。越嚟越多人有嘅，咁有嚴重與唔嚴重嘅啫。如果唔嚴重嘅咧，休息兩個禮拜到咧，又可以揸車。嚴重嘅咧，就是、當然就要揾醫生睇清楚你適唔適

这世一的我。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又是我嘉明啊。今日2月14号除了是情人节之外，还有啲咩日子可以讲下嘅呢？尤其是如果我哋冇情人喺身边嘅话，真係唔想再听到 Valentine's Day 呢样嘢呢。转头话俾你知点解今日可以系一个執书嘅日子。 I'm outside your house again, freezing in the cold, waiting for the moment I learn to let go.I've been messed up a thousand times with tears in my eyes. But all the pain fades away when you say it right. I try and I try to tell myself it's alright. Cause I'm terrified. You'll love me when the whiskey's pouring, pouring. The morning you only love, you only love. You'll love me when the night is over. No one to hold. 剛才讲到点解系執书嘅日子，唔系话要你蚀底啊，又或者系点样去 miss out opportunities 嗰一种嘅執书啊，而系原来今日叫做 International Book Giving Day。由2012年开始，有一对妈妈同埋仔仔嘅组合 Amy Broadmore 同埋佢嘅仔，透过 Delightful Children's Books 就做咗呢一个好有创意嘅活动，希望大家每一年都会有一日可以由自己嘅小童图书角当中揾一啲唔再用嘅书本去捐赠俾其他更加有需要嘅小朋友。小朋友啲书真系睇一轮之后就唔会再睇噶啦，与其沙住佢又或者摆喺屋企度烹陈，不如将佢哋执出嚟捐赠去俾一啲更加有需要嘅小朋友，去等佢哋享受下阅读嘅好处啊！ 阅读啊好啦，唔该晒嘉明啊。咁啊，琴日咧小弟翻去咧都温习翻，同埋阅读翻咩咧？就系、是、呢个超级碗啊，系、 啊，好多嘢睇， 系好多好多好多嘢睇啊。咁咧，你以为睇打波啦？咁啊，打波就即系麻麻地识睇，都睇少少。不过阿 Rihanna 嗰个演出咧、 哦， 都 哇，真系正啊， 系啦、啊。是吧，你都话正就系正啦，系吧？即系通常咧，呢啲叫做喺台上边，特别喺呢个活动嗰度演出咧、嗯，就系、是、焦点之中嘅焦点。 系啊，有翻咁上下身位同实力，你先至会被邀请上去噶。 系啊，咁啊入边有好多花边嘢都值得讲、嗯。你知唔知原来咧喺呢个活动嗰度卖30秒嘅广告啊，大概要几多钱港纸？30秒广告啊吓、 嗯， 港纸去结算。 港纸好似、啊、好似过千万， 过千啊， 好似 过 亿噶， 亿又未过，亿又未过，千万一定过噶，几多千万咧？几多千万咧？ 港纸啊， 系啦、啊，港纸。 如果系30秒，三千万咯， 三千万、啊， 六七千万咯、 啊， 取个中位数5000万到，5000万30秒广告，但系咧好多戏都有卖广告，就系、 是、因为由于佢呢个超级碗咧 系全国直播啦，美国方面系， 同埋系即系好多人睇嘅，亦、都系每一年嘅可以话可以话系一个城市 传统盛事呢、這个， 所以咧好多电影咧，即系因为佢喺年头啊嘛，好多电影咧就会系增商咧就喺嗰个位嗰度卖广告，即系话俾你听，我嚟紧今年有啲咩大制作。咁所以咧，即系你喺嗰度睇嗰啲所有嘅宣传片咧，全部都系劲嘢嚟。 系啊，咁、包括有咩咧？呢套咧都好期待啦，就系、是、呢个夺宝奇兵。 哇！呢、 這个哈利逊福仲系应该历史生涯入边最后一部啦啩？系咪啊？ 佢话就话拍埋呢部。但係佢之前都咁講噶嘛？ 咦，個套路咁似宮崎駿嘅？ 但係呢個真係喺我，譬如話我細個開始睇《奪寶奇兵》 咧，我細個都係細個睇《奪寶奇兵》，攞條鞭勾住， 你哋 咩 㗎？你哋唔係睇第一集啊嘛？第一集 有睇翻第一集㗎，明珠台有播㗎， 係啊， 你哋都係 仲係叫明珠930啊，以前， 但係你哋都係翻閹睇㗎嘛？我係真係嗰陣時係80年代一上嘅時候，我喺戲院睇㗎嘛，即係我哋喺戲院追呢一個角色追到而家40几年啊， 係， 即係而家仲見到佢，哇！真係好開心咯，真係好開心， 真係肯定係， 即係當然好多你知道以前有啲咧都係阿夏利信福自己做嘅啲動作，你都而家睇咧，哇！喐下都係應該替身嚟㗎啦，但係你都會覺得好滿足。 系 都好满足， 咁啊呢个值得睇啦，福伯真系值得致敬 啊！福哥变福伯啊嘛，而家真系正。 咁啊，仲有咩咧？洛奇系列啊，个王者之后第三集就系嗰个好大只嗰个黑人男演员 Michael B. Jordan 啦， 自己做埋导演添，好似今次呢日 自己做埋导演， 呢套好似自己做 咁叻仔，喺外国咧好兴佢噶，其实即系佢系好红噶。但香港就即係唔算好紅。 今次呢套係兩個當時得令， 係啊， 即係另外嗰個佢嘅對手咧，就係嚟緊李合做征服者康。 係啊係啊，叫 Jonathan Majors 啊，係啊，嗰個就係征服者康啦咁。仲有呢一套咧，我自己都幾期待，就係呢個銀河守護隊三啊。 嗰度又係 講翻咧呢個碗紅啊，即係嗰個 Rocket 咧，點解佢會咁？中意殺戮啊！嘅黑暗歷史， 我講翻佢嘅性格到底點嚟？ 係啦，即係大家都覺得佢係溫軟一啲噶嘛，點不知原來佢係好中意殺戮噶嘛？ 口點解咁衰咧？ 係啦，點解咁口賤 咧？呢個系列又應該如無意外嚇，都可能係最後一集啦。呢個系列 係 咁，同埋個導演啊 James Gunn 就過咗 DC 做老細啦。咁佢會翻嚟拍呢個嘅機率，就算有都可能一段好長嘅時間之後啦。 咁啊，閃電俠就揾日再同你再傾啦。見到你。 我諗住陣間講。 哦，好啊，陣間先講。不過講埋呢一個啦，其實咧，每一年嘅呢個超級碗咧，都會有一個現象叫做週一超級病假日啊，Super Sick Monday 咁樣。估計啊，人力資源部估計咧，大概啊有1880万人咧，係完全沒有上班意欲啊，即係接近2000万人冇想翻工嘅意欲咯。即系好想射波啊！ 咁咪变咗系咩 Walking Dead Day 咯， 系啊， 行尸走肉日啦！ 大家唔好咁样啊吓，睇波还睇波，唔好射波。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啊！咁啊，啱啱收到咧，就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水景基地嗰度咧有意外嘅，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啊，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水景基地对开有意外，龙尾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而葵涌和宜合道近住梨木消防局对开咧，之前有意外事故，来往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受到阻碍嘅，去城门隧道方向嘅龙尾排到泳池，仲有就系葵涌嘅石荫路啊。之前咧喺北葵涌街市对开嗰度咧，因为有意外啦，嗰度咧就曾经有封路措施。而家最新安排就系近住这个童子街嗰度有封路啦，童子街去大白田街嗰度咧有封路措施，现时一带咧都系较为挤塞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近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啦，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咧好繁忙啊，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西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柳街，咁啊，快线去尖沙咀咧一样系咁多车噶。街市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果栏，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咧龙尾就排到石门村附近嘅。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咧，讲到而家西区嘅城西道。西行线近住泳池一路去到干诺道西，近住嘉安阶段交通都是很繁忙的。仲有就是九龙的观塘绕道，现在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陆景去到观塘码头段都是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呢间旅馆最平，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啦，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道，要揾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来吧，与艺术家一起在创作路上兜兜风。电视节目 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做歌手最紧要多啲尝试。鬼头明，你明白咗呢个道理之后，所以无论喺声优歌手定还是动漫主题作品方面，都一样演出成功。今次全新演绎工藤静香旧作，嚟自《龙珠 GT》经典主题歌曲《Blue Velvet》。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Kito Akari》《鬼头明理》《Blue Velve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阿瑞，你是我的太阳，因为你吃嘢不做嘢，做嘢打烂嘢，真的令到我好兴。你是我的月亮，因为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你拥有一块咁长的月亮面。但是在风骚大家庭里面，无论你块面有几长，你都是好像我的家人一样强。情人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376点啊，标指升46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73点啊，港股 ADR 咧指数都系向上嘅，按比例计算咧，大概咧升85点啦。咁啊，睇嚟咧今日港股都有机会做翻好啲，特别系琴日咧坐一坐过山车咧，今日应该会喺21000点楼上咧，即系企稳少少啊，应该系股民们乐见嘅一个情况嚟嘅。 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情人节地雷。 琴日上半场我哋讲咗一啲仪容上嘅嘢啊，关于情人节。咁今日咧就继续讲埋一啲千祈唔好做嘅嘢。 系 咁啊，有啲都话啦，今日你可能有啲伴侣出街享受下情人节，我一定会倾下偈嘅。咁特别系有啲咧，如果你拣咗今日系第一次约会你心仪嘅对象出街嘅，更加有啲嘢你要小心啲。 哎呀，说话嘅陷阱啊！ 正所谓咩啊？病啊，从口入，祸就从口出。讲错嘢， 唔好乱讲嘢， 好大件事嘅。 哎呀， 呢几样嘢睇下大家重唔重先咯。第一样，千祈唔好讲关于你前度嘅嘢。 哦， 呢、這个好容易理解啊。你同而家呢个讲之前嗰、那个，咁而家呢个你就会好，即系会好难搞。 咁点咧？讲嚟做咩咧？比较啊，做咩啊？系咪人哋会谂好多嘢噶？ 因为好多时咧。真係會衝口而出啊！有啲人咧講話，哎呀，以前都唔係咁，或者嚇，如果以前係咁就好啦。你講呢啲以為係討好緊而家呢個咧，其實變相咧就會令到對方覺得你係咪將我去比較啊？又或者你係咪想講以前啲嘢俾我聽啊？係，咁其實都係嗰句啊嘛。你唔應該介意佢以前係點，你最緊要係將來係點。所以千祈唔好容易講錯呢啲啊！講嘢之前小心啲。第二樣嗱，呢、這個好多人都可能會中伏嘅。唔好咁快讲自己嘅家庭背景， 即系啱啱识嘅时候， 啱识嘅时候，唔好咁快讲家庭背景，特别系即系情人节啊、初相识啊，唔好咁快讲。点解咧？咁而家系咪你而家比较啊？系咪想即系叫做起我底啊？系咪想木门对木门、竹门对竹门啊？即系咪想咁样啊？如果唔系嘅话，问咁多嚟做乜嘢咧？咁好多时咧会问啦，你屋企有啲咩人住啊？一齐住啊？几多人啊？有冇兄弟姊妹啊？即系可能呢啲咧，大家变成好似。隨口講嘅一啲題目，咁但係原來喺另外一個人聽咧，就會覺得你好似查緊我某一啲嘢， 查家宅啊， 係啊，最初識嘅時候最好就唔好咁快有呢啲咁樣嘅説話出現。 通常咧講翻，譬如屋企有啲咩屋企成員一齊住啊，係要真係耐咗啦，喺閒談之中咧 先至透露都唔 係啦，先至透露或者講開先至再搭單講埋啦，咁樣嘅位咧就去得舒服啦。 係啊，如果有啲我聽過咧，就第一次問完，跟住話哦佢細佬啊中意滑雪，哦我都好中意滑雪嘅喎，咁巧嘅。 咁你知道原來佢有細佬。 係啊，你以為係想同佢即係打開個話匣子，其實對方聽嘅時候未必係一樣感受啊嘛。好，另外一樣。千祈唔好咁快。如果你有啲叫做啊，你私人嘅好特殊嘅喜好，譬如话我中意食凤爪排骨，点解？我中意抡脚趾咯，咁样。咁譬如呢啲咁样嘅个人喜好咧，最好就唔好咁快去讲啦。 有失大体， 有失大体。如果对方未必喜欢噶嘛，原来佢次次去食下楼都唔叫凤爪嘅，系原来你叫噶，咁可能会更加令到大家喺初相识嘅时候咧。已經卻步啊！ 但係佢真誠啫，佢想一開始就將自己最真誠嗰一面同對方去分享。 我 buy 阿 O 講呢句，我啱拍拖嘅時候，我都好真誠同我另一半講，我真係食唔到芫茜啊，千祈唔好叫我食啊咁樣。 係啊，將啲喜惡講曬俾對方聽先啊， 唔好咁心急。慢慢嚟，即係等於如果你啱約佢出嚟食飯嘅時候，即係第一次啊。啊！我食咩都得，我系唔食芫茜嘅啫，反面啊嗱，你又唔会好咁讲，你笑得咁开心，莫非你就 是、因为我真系咁，我真系忍唔到芫茜，我真系唔得啊！对唔住咁多位， 你试下先啦， 我试咗啦， 呢、這个可能系令到你哋即系感情更进一步嘅一個契機嚟㗎。 以前咧，即係都會即係就我啊，唔好食啦，喺我面前都唔好食啦，因為知道怕陣味咁樣。而家咧，我喺屋企就咁食咯，我離開啊。 依家又流行咗咧，食芫茜其實 好多花款啊， 係啊， 即係我自己我唔食芫茜，因為我唔食我都要留意嘛，知道邊度有啊嘛，唔好去啊嘛，對我嚟講係，哇！佢哋嗰啲花款多到又點心又有啦，甜品都有喎，哇！你點諗到原來呢杯飲品你可以擺芫茜入去？ 你唔覺得加咗芫茜陣味，即係譬如啲餸菜咧？加咗出嚟香啲， 梗係唔覺啦！你問我，梗係唔覺啦。 你寫一個，你寫一個方便面都係噶。你加兩條芫茜喺個面度， 咁你都要加， 好似香啲喎，真係喎。 芫茜都貴啊，依家食貴。 係啊， 即係你喺街市買，求其一扎嗰啲芫茜咧，其實講緊十幾蚊，即係都唔平噶，高消費產品嚟噶。 仲有一個，呢個阿歐小心啲啦， 係係， 唔好啊，咁快傾串流平台嘅電視節目。 点解啊？惊对方知道你睇嗰啲叫做 too hot to handle 叫咩啊？中文我唔记得咗译做咩？即系嗰啲叫做真人啊，爱情 show 嗰啲咁样。 咁因为太多人都会讲啊。如果你再讲嘅时候咧，就可能变得又讲，可能佢之前嗰个约会就系我啱先讲完，唔系啱先听完，你又听，因为好容易会讲呢啲相关嘅话题，冇办法。因為而家串流平台太熱啊，太多人會睇啊嘛，咁變成一個好容易得到嘅話題。 嗯， 啊，反而調翻轉頭，如果你而家講嗰啲平時我哋睇開嘅傳統電視台，可能啲話題會仲會新鮮啲，冇乜人睇，可能你仲會新鮮。 都要揾個船仔 都唔係，都好當打。譬如《愛回家》系列都係收視保證嚟嘅，我有幫嗰邊講翻幾句好説話。 咁好快講埋另一樣嘢啊，咁就係究竟啊？男生啊，嗱讲呢个泛指系男仔啊，最怕收到啲乜嘢情人节礼物，咁啊即系如果女士们即系都互相送礼啊，咁快啲听一听呢个先啦。其实好多你都估到嘅，第一千祈唔好自己整嘢俾佢食，手作料理， 手作 唔好， 除非好食， 嗯。 好食我会 buy 嘅， 开餐厅嘅。 好食我会 buy 嘅。 但我旧时都收好多嘅呢啲手作料理。 手作料理、 即系好似对方好愿意为你去付出啊，煮嘢食啊，跟住煮得好，你又觉得啊要赞赏啊，煮得唔好你都要食晒咧。 呢、這个就喺呢度。当你收嗰个手作料理嘅时候咧、你就见到嗰件成品啊嘛，你唔会见到个过程啊嘛。所以过程，但系整嗰个咧，佢就会经历过，所以佢就会觉得哦，我整得咁辛苦。你唔中意，咁但系你收嘅时候，我都唔知道你整得几辛苦噶，因为我唔喺隔篱啊嘛，所以呢个咧就系尽量避免。 整朱古力会比较上稳阵嘅，我自己觉得， 因为你之前都教过攞啲朱古力用 用咗佢， 做翻唔同形状啫。 你就 买 咪算咯。 咁你自己整你唔同嗱，我有收过以前咧一粒朱古力，即系佢应该一睇就知系溶咗，跟住再攞啲朱古力帽啊吸落去嘅。不过佢即系整咗圆形一个个，即系好似六粒大还丹咁样，再渗啲朱古力 powder 粉上去咧。其实收到嘅时候都觉得哇，佢都好俾心机整噶啦，咁啊心态嘅。 试下啦， 好嘅好嘅好嘅。 不过男生未必喜欢啊。第二，男生唔想收到嘅系花。 哦、 即係調翻轉頭，女士可能會上收，但如果你送扎花俾男士，可能男士未必會喜歡。 除非我真係好中意花啦。 嗯，係 啊。早嗰兩年咪興嗰啲咧，叫 永生花， 係啦，永生花， 永生花，我有送過永生花。 早嗰兩年咧，即係可以 keep 到成年嘅， 係啊，唔止一年啊， 係咪 啊？係啊， 因為仲擺緊喺屋企 係啊，擺到三年幾㗎呢啲永生花， 幾好幾好。 係啊，我就諗住慳。读叔数 都唔关事，即系花嘅寿命都唔想太短暂啦。其实即系摆得两摆又凋谢，咁啊唔系咁好啦。所以呢个意头都几好，永生花。 系啊，永生系啊。 咁呢个咧，不过男士都系麻麻地啊，自己织嘅颈巾， 哦， 最多会收到啦。咁跟住仲有 好吉頸嘅，自己織嗰啲通常都 拼图啦，好多女士会中意送 puzzle 嘅，但系唔系 有大家有样嗰啲啊。 唔係，未必一定，總之係拼圖。咁但係你有陣時男士未必想砌 嘅，我唔想砌， 砌完就揾位啩。 係啊，咁另外仲有一樣太高級嘅名牌產品， 哦， 即係太貴。 呢個我係喎， 太貴。係 你俾太高級嘅嘢我咧，我用又唔知點，唔用又唔係咁樣，即係都有少少呢啲糾結。 要用嘅，不過可能調翻轉頭， 要錫住嚟用。 買到咁貴，你又要回禮，又要驚住。唔见 咧，呢个可能系啦， 唔见咧。 咁另外仲有一样啊，摆设，即系男士会觉得，哎呀，可能我得物无所用，我摆到我未必啱，又或者 指阵， 呀，類似呢啲都 仔細遮住啦， 我都唔用嘅。咁但係你又送咗俾我喎，我點啊賣翻出去又唔係咁樣。 只陣等銀行送算啦。 咁所以大家如果要送禮嘅話咧，都要諗一諗啊。即係最簡單嗰句，對方中意先。 而家入劇院欣賞舞台劇會有好多唔同表演形式。就算连观众座位的排列方法都可以因应着导演和设计师的意念重新整合。传统的座位安排就是观众面对舞台。演出的时候演员就好像置身在一个空间这样。左面、右面和后面都好像有一幅墙这样。而观众和舞台中间亦都有一幅我们俗称的第四面墙。观众好像可以透过这幅假设出来的墙透视地望到里面不同角色的行动，看到整个戏的发展。演员演出的时候亦都会假设这幅墙的存在，不会觉得有人偷看自己。不过亦都有一种戏剧形式故意给演员和观众互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第四面墙就好像突然消失。这一种手法我们就会俗称打破第四面墙。不单止是舞台剧，其实电影又或者是电视的戏剧制作里面，你都可能会见过这种独特的形式的。舞台剧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系。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嚟到情人节今天嘅时间，港台电视三十一问阿畅有咩好节目先？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喂，情人节快乐啊！ 情人节快乐， 嗯， 咁啊，今日夜晚有咩节目？ 咁啊，今集咧，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夜晚七点半啊，即系大家喺屋企烛光晚餐嘅时候咧，咁啊睇翻啲艺术性嘅节目啦。 好、 哦，嗯，咁有呢个 Art Like 有条路，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啦，大家记得要捧埋场啊。嗱、今集咧嘅主角就系香港嘅舞蹈家蓝嘉颖啊。咁啊，蓝嘉颖咧，原来咧佢真系好中意探索跳舞之外咧，原来佢好中意探索下咧舞蹈本身同埋咧跳舞嘅场地之间嘅关系，即系佢咧由正式嗰啲舞台到户外街头咧，咁每一种唔同嘅空间咧都会带到俾佢一个跳舞创作嘅灵感咁话嘅。咁啊，近年啦，佢仲开始尝试下搞下多媒体啊，佢有呢个舞蹈录像呢、這个艺术形式咧，即係佢開始做呢件事啦，咁佢從呢個日常生活空間創作咧，就創作咗好多嗰啲充滿嗰啲玩味嘅作品啊，咁想認識佢多啲咧，又想睇下佢跳舞有幾特別咧，咁記得今晚七點半要留意 Arch Like 有條路最後一集啦。 哎呀，最後一集啦，咁梗係睇埋佢啦嚇，咁七點半鐘嘅，咁另外八點鐘咧就醫生與你話上。 冇错啦，咁今集咧全人类都要留意一下啦。今集同大家探讨嘅病症咧叫做皮肤癌啊。咁一般人嘅印象里边咧，即系皮肤癌好似得白人咧嘅人士咧， 好似比较多嗬。 多啲啦，咁但系原来我唔讲唔知喎，亚洲人患皮肤癌嘅风险都几高啊。即系每年嘅病发数字都不断上升。咁有时候咧，即系根据医生讲啊，即系身体咧无缘无故咧生咗啲多啲啲麦啊，即系有机会就系呢个皮肤癌病变嘅先兆嚟嘅。 哎呀，我即刻睇紧自己啲皮肤有冇多啲先呢、這个。 系啦，即系间唔中都有，但系唔会个人都系皮肤癌噶咯。究竟点样分嘅、啊？究竟即系点样自己监测身上嗰个皮肤嘅变化咧？即系又另外有啲皮肤癌嘅迷思啊，即系譬如话，即系减少晒太阳就可以预防皮肤癌，又系咪真嘅咧？即系。比起其他癌症嚟讲，皮肤癌好多人都话啦，即系能够治愈嘅机会亦都高啲嘅，又系咪真嘅咧？咁啊，今晚咧，我哋请嚟咧皮肤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咧讲解一下皮肤癌究竟系咩一回事啊？ 啊，系好多迷思啊吓，咁啊好多都系讲下讲下嘅时候，发觉自己都原来唔系好认识嘅。咁今日夜晚八点钟就睇医生原理啦。另外十点半嘅时候，讲我哋身处紧嘅地方播唱。 冇錯，咁啊帶俾大家一個紀錄片《太陽系之旅》。咁啊，《太陽系之旅》咧就犀利啦，即係我哋真係請嚟一位咧上過太空嘅太空人，就係基斯哈菲啊，佢帶大家咧去到認識一下呢個太陽系。咁但係唔使上太空嘅，佢咧今集好生活化嘅，佢咧就即係將成個太陽系咧縮細啊，個比例按比例縮細成為一個美國大陸、美國嘅國土咁大。揸住架車，佢一邊穿越整個美國，一邊咧就講解一下咧整個太陽系每一粒行星嗰個神秘面紗咁話。咁、如果大家想輕輕鬆鬆又認識一下太空嘅話咧，咁記得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太陽系之旅》啦 嚇。這個節目咧，可能對啲學生哥啊，就比較上十點半啊嘛。咁小學生嘅時候啱啱開始認識咧嗰個太陽系，如果有興趣或者有時間咧。都可以望一望，咁啊增加嗰个对科学个认知啊，同埋个兴趣咧。咁啊，你背九大，而家咪八大行星啦，背起上嚟系啦，背起上嚟啊，都快啲啊！ 系啊，咁即系我都想知道究竟系八大定九大。今晚一齐听上个太空嘅太空人讲下。 哎，好啊，啱啊，十点半留意住《太阳系之旅》，唔该晒阿畅，拜拜。 好，拜拜。 唔该小白，唔该晒阿畅。哇，真系想一阵上去维基百科 check 究竟系八定系九咧？真系增进下知识。好似文说有一粒星咧，又唔喺度啦嘛，系咪？被除名，咁样啊？帮大家 check 佢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寻日宣布推迟在青沙管制区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到五月七号。香港隧道及公路干线从业员总会主席卓和善表示，事件影响超过四十名收费员，形容运输署弹弓手害了基层员工。 蔡和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管理公司已经安排遣散和赔偿员工，但当局昨日突然宣布延期，管理公司要求员工继续翻工，否则要提前一个月通知。他形容情况混乱，有员工已经找到新工，若果留低就会失去新工作，但如果翻新工就要贴钱补偿一个月工资才能够离开。他期望运输署作出补贴，先遣散再以短期合约聘请现有员工。台湾的陆委会昨日发出记者会通知，今日上午说明开放港澳居民赴台自由行相关事宜。发言人邱垂正日前说，关于港澳居民自由行，陆委会已经协调相关部会配合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规范，是兼顾安全整体利益，维持港澳间健康有序正常交流原则下进行评估和准备作业。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日前应询时表示，新冠疫情发生三年来，大陆方面克服疫情因素和民进党当局人为设置障碍的影响，坚持促进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努力没有停止。在大陆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形势下，早日恢复两岸之间的线下交流，实现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常态化，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望。在三年防疫措施大幅放宽后，迎来首个情人节。在朝早旺角花墟，好多花店门前都摆放各式花束作招来，有市民同伴侣亲自到场挑选。有花店店主说，生意比往年升四至五成，加上今年情人节是工作日，更多人选择买花送到办公室给伴侣庆祝。他又说，受寒冷天气影响，中国玫瑰种植情况不理想，来货价几乎和外国玫瑰看齐，花价较过去贵。有市民说，今年花价较上年贵 10%， 一束玫瑰花卖大约800元，预计将会用大约2000元和太太庆祝第16个情人节。他又说，去年情人节仍然有限聚令，较难外出庆祝，今年就需要提早几个星期预订餐厅。亦都有市民说，每年都会花费1000元买花给太太，形容今年情人节气氛较好，但计划和太太在屋企煮饭庆祝，因为疫情放宽后街上人流较多，不打算同人逼。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格里菲斯呼吁打通叙利亚境内的救援物资通道。格里菲斯在叙利亚阿勒颇视察地震灾情，他说联合国尝试将救援物资从政府控制区运送至反对派控制区，但救援物资很少能够穿越前线，又指以寻找生还者或遗体为主的救援阶段接近尾声，现在进入人道主义阶段，重要的是为灾民提供住所、食物、心理辅导、教育和对未来的希望。阿勒颇市是阿勒颇省首府，目前由叙利亚政府控制，但反对派武装组织控制住阿勒颇省西部部分地区以及叙利亚西北部、东北部一些地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天气显著转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回升至19度左右。晚上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朝，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仍然清凉，日间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34点，跌26点，成交金额64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1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早价，腾讯控股382.8跌3.8，美团148蚊跌2毫，阿里巴巴103.4跌6毫，京东集团203.2跌4.2。比亚迪股份238.8跌2.2，顺达生物43.8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2.09，瑞士法郎0.919，加元1.335，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73，欧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日经平均指数报17571点，升144点。港金报1737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77美元，卖出18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讲意外事故啊。较早前咧，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水景基地对开嘅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不过一带仲系多车嘅。龙尾近天富海湾，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水景基地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仲系多车。葵涌和宜合道近住梨木消防局对开嘅意外事故亦都系清咗场。咁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嘅。仲有就葵涌嘅童子街咧，之前有意外啊，咁去大白田街曾经系封咗路唔可以通车嘅，而家嗰度嘅意外事故清晒场，不过交通仲系较为繁忙。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好多车啊，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马斯道，西行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都比较塞车嘅，龙尾近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亦都系比较长啊，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喺果栏附近，狮子山隧道而家沙田去九龙只系收费广场比较繁忙一啲。港岛路面方面，西区的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线近住军益大厦一带较为多车嘅，而干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带亦都系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带之前系比较繁忙嘅，而家去九龙方向交通唔错噶。不过就去上水啦，而家就去上水方向，咁啊近住新城市广场至到铜锣湾山路嗰段就较为多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大老山公路一带就仲系比较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罐头汤》作曲 Tima and C Travel， 作词小黑，主唱 CY 陈中泽。我的视觉作曲作词冯咏琪，主唱卫兰。 安居太忙，分居更忙，空虚那时少不免床一声。 We All Are 作曲徐浩，作词 Team Mira， 主唱 Mira。 时钟的胆要怎走过，时光匆匆，我即使挫败过，请信任我，真心的栽种最后会结果。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国剧830 心居 宣传海报上面其实已经按暖色和冷色将四个主角分为两种人，冯晓琴和展翔是属于暖色，他们都是新上海人，内心中带着蓬勃的朝气发光发热，顾清如和思源是冷色调，反映两个人相对来讲是比较冰冷。 国剧八三零新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香港法例规定，任何人在香港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无论是以店铺、网上、办公室或其他形式经营，都必须向海关关长申请牌照。无牌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即属违法，市民可以在海关网页查阅持牌经营者的资料，一旦怀疑有人无牌经营，请即以电邮或信件举报，亦可以打海关热线2545618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默默耕耘。当你的工作做极都冇回响，就会容易变得沮丧。简单嚟讲，得个做字冇人欣赏。你可能会话啦，唔好成日觉得个世界欠咗你，先要问自己系咪做得唔够好，所以其他人先唔中意。又系嘅，有啲人经常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我对呢句说话非常质疑，因为相信怀才唔会不遇。如果不遇，可能根本唔系怀才。觉得自己叻，可能是一厢情愿。这个世界有很多高手，在自己的工作埋头苦干，不懂得告诉人自己做的是好事，抱着一个有蛇自然香的心态。现今这个世界，有蛇是不是真的会自然香呢？还是有蛇自然香已经过时，你要懂得话俾人听，其他人先知道呢？早两日在网上看到一段新闻，在美国有一间好小的餐厅，生意非常糟糕，相当惨淡。老板亦是主理的厨师，厨艺非常了得，但是不懂得话俾人知呢，只是沉醉钻研自己美食的世界。他的员工虽然好欣赏，同时亦好心痛，咁好的食物完全冇人识冇人知。于是瞒住老板写了一封电邮给一位美食评论家。评论家收到之后都感到好奇，到底是不是员工自吹自擂当宣传的伎俩。于是假扮顾客去到餐厅买了好多外卖，点知一食就停到口。评论家觉得呢间餐厅食物质素非常高，见到佢哋生意额极端的差，于是就喺自己嘅影片频道介绍一下。由于呢位评论家有非常多追随者，令呢间餐厅一夜爆红。餐厅员工仲话俾佢听，其实佢哋都有邀请唔同嘅评论家，可惜收到嘅回复系，每一条评论的代价是$2,600，他们的经济环境根本不可能负担。老板感谢之余亦流出两行眼泪，他毕生愿望就是想烹调美食给懂得欣赏的顾客。看完这段新闻，你有什么感想？只要坚持，始终会有时来运到的一日。最重要是质素，做好自己本分，身边的人就会欣赏。还是原来现在很多网上评论其实都是用钱营造出来的。到底网上有多少评论员会好像这位评论家那样真心去做？还是已经有一定流量的网上红人其实只是虚有其表，讲的嘢不需要是真，吸引流量再搵到钱先是他们的最大目标呢？说到底，你仲相唔相信默默耕耘？我仍然相信，只要做得好，一定会有人睇到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 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幸运不肯轻招手，我要艰苦奋斗，努力不会有极限，若遇失败再从头。现实欺弄不担忧，我要跟他决斗，挺着胸对抗命运，用力握实我拳头。成功不会骤然降，喝彩声不想白白承受，求能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鼓手。像脑海的小宇宙，冷雨凄风继续有，我愿那苦痛变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嘅饮食图鉴咧，可以同听众一齐讲啊！喺二月十四嘅时间，咁大家如果想做一啲嘅甜点咧，啊，仲有办法可以即系做得到嘅。 梗系有啦， 而家有啦， 落街买。 轻情意重， 咪最老土嗰招啊嘛， 吓系啊， 落街买， 嗯， 上嚟咧攞自己只碗倒翻出嚟， 哦系噶，系啊， 当系自己整。 例如诶，如果你想整嗰啲红豆沙最简单啦，呢啲真系街都去得买。 哎呀， 喂，即刻倒翻落去先，喂，啲电影桥段有见过， 系啊， 整翻都滗落去自己个碗嗰度。喂，你整一啖红豆沙先，呢个好嘢，呢个好嘢。好啦，咁啊，除咗呢一个叫做即系中式嘅叫做甜点之外啦，其实都可以咧推介俾大家咧，就用整一啲果冻啊！呢啲果冻嘅甜点咧，其实都好容易整嘅啫。 几多点啊？而家果冻整唔切喎。 果冻其实如果你 要一晚噶嘛， 收工嗱个套路系咁嘅，收工我当你五点几啦咁样收工，因为今日情人节啊嘛，咁啊早收工嘅时候跟住去整，其实你摆喺雪柜摆三个钟头左右咧，就应该系做得到嘅，都讲得，因为你会食晚餐啊嘛，你晚餐之前整咗佢先，跟住就雪。雪咗佢之後咧，咁啊夜晚咁啊傾下偈啊，跟住咧就dessert 嘅時候就可以食。 但係咁啊，小白，即係我聽過農曆大除夕啦，同埋做冬會放早之外咧，我冇聽過情人節係會放早。 你自己同老板申请。今日情人节啊，我约咗个 B B 啊， 仲冻先至会噶嘛。 情人节吓，咁啊好啦，咁啊睇下你有冇时间整呢个啦。咁啊需要嘅系咩咧？就系yogurt 啊。咁我就会用翻喺日本。嘅 yogurt 啦，其中有啲地方佢哋出 yogurt 咧，即系呢个地方都 OK 出名嘅，就叫做 Itoshima。 嗯， 佢好似叫士岛嘅嗰种中文字，唔好意思啊，我真系唔知道。佢系好似连系个系咁样，但系冇咗个 K 人边咁样嘅，系啦，关系个系冇咗 K 人边。咁佢呢个 Itoshima 咧，佢亦都有好啲嗰啲yogurt 咧，咁都几受欢迎嘅。咁大家可以考虑下。好啦，咁另外咧就系因为佢个味道比较上甜啦。譬如我寻日亦都讲过，就系话佢有分饮用 嘅食用。 用嘅，即系佢嗰个分门别类，令到你烹调嘅时候咧方便呢样嘢咧，我觉得系佢其中好优胜嘅地方。好啦，咁你就自己或者喺坊间揾其他唔同嘅品牌啦，品牌都好多嘅。好啦，咁啊，好啦，跟住你就准备定水啦。嗱，鱼胶粉亦都必要嘅，因为鱼胶粉咧亦都可以帮助你凝固嗰个果冻噶嘛。跟住都准备埋一个果冻咧，我除咗系中意有啲 yogurt 嘅味道之外咧，亦都中意佢有一个杂果喺度。咁啊，杂果咧坊间又系有好多嘅。咁呢杂果就系一罐嗰啲都已经 OK 噶啦。咁如果你中意。特别某一种嘅水果嘅，咁你咪买翻嗰种水果多啲咯。好啦，咁啊整法咧个做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啫。咁啊先准备定你自己心目中喜爱嘅 yogurt 啦。咁你个 yogurt 咧都系要用一啲饮用嘅 yogurt 嘅。咁啊用呢一个250ml。好啦，跟住你就要准备定个有个煲仔啦。咁啊煲仔咧就你亦都先加咗啲清水落去先。加清水，跟住再加啲5g 嘅鱼胶粉，咁啊捞，一路捞一路煮嘅时候啦，好啦，跟住你就发觉咧，好似热啦，跟住你就将你已经自己喜爱嘅 yogurt 就放落去呢一煲嘢入边，好啦，咁啊水加埋 yogurt 咧，跟住你就可以将佢搅，好啦，先搅咗佢先，跟住你就准备咗你嗰个水果。咪一罐罐嘢，嗰啲罐头水果系入边都有啲糖水喺度噶嘛，系啦，今次千祈唔好谂肥唔肥嘅问题先，就将嗰啲糖水咧就倒落去呢一个yogurt 加水加咗鱼胶粉嗰煲嘢入边，好啦，跟住你咧就要用呢、這、一个开火啦，咁啊加到佢大概37度，即系人嘅体温咁上下就一路微细火煮搞，好啦，然后咧跟住你就可以用嗰、那个一个器皿，一个器皿我自己就唔会用嗰啲太深嘅器皿，用嗰啲浅少少嘅，一个大嘅玻璃兜，咁啊先将呢个玻璃兜咧就湿咗水先，湿咗水，跟住就轻轻就倒咗啲水啦，即系我唔要干透嘅，然后你就将嗰个已经倒咗啲糖水出嚟嘅嗰个罐头杂果咧，跟住就再将嗰啲杂果就咁放喺呢个玻璃兜上边，好啦，跟住我哋头先就将嗰个嘅 yogurt 咧咪煮过嘅，你就将个 yogurt 咧倒落去。然后咧就直接咧就将佢放落个雪柜嗰度，咁啊雪佢大概可能真系3-4个钟，咁就已经完成噶啦。到夜晚咧你就直头攞个大嗰啲匙羹咧就滗佢，或者你中意靓啲嘅你咪攞刀切佢咯，跟住你就可以即系放喺嗰啲好靓嘅器皿上边，咁你就可以一路食咧。嗱，我自己亦都中意咧就可能。加啲糖粉喺上面，咁如果你鍾意朱古力嘅，咁可以譬如落啲 chocolate powder， 咁都可以喺上面点缀下嘅。咁我亦都鍾意就係加薄荷葉，薄荷葉係我其中一个几鍾意喺甜品上面用嘅。 加芫荽得唔得？ 我交俾你，我就应该唔会啦。大家吓咩？ 阿小白介绍呢个咧，都可能要睇睇大家嘅肠胃啊。因为有啲人咧，可能食咗 yogurt 咧，就 系嘅， 即刻会要去排毒嘅。 系啦，咁你先问咗另外一半，睇下佢 O 唔 OK yogurt 嘅。你话、 OK、 哎呀，我 B B 我准备咗啲 yogurt 俾你啦，今晚食唔食啊？食咯，咁你就可以整成盘啊。你自己滗嗰个就滗俾你自己， 食晒佢。 另外嗰个就成盘，睇下佢几爱你，爱你嘅就食晒佢。 我的享乐时代。 难得啊！ 本来正话咧，我系想不如讲嗰个闪电侠咧，个 Fast 嗰个宣传片咧，都系唔好啊！我啱先讲完话，唔好讲嗰啲串流平台嘅嘢啊！ 哦，系、哦。 好啊好，留翻听日先。 我想同你讨论下，入边有啲画面我唔系好解拆得到。 听日先啦。 好啦好啦， 听日先讨论啦。 费事 有啲咩事咧？大家唔中意听咁样。 系啊，咁今日咧同大家讲下，譬如情人节啦，咁啊有啲咩地方？如果男士我哋明嘅，因为我哋直播室入面三个都系男士，特别我咧，我都系粗心大意嘅。情人节咧，我都冇即系真系要去到当日先谂，系点算咧？夜晚要唔要去边咧？要唔要食啲咩咧？咁样咁即系临急抱佛脚嘅呢啲。咁我就亦都揾咗一啲咧，其实关于情人节几好去打卡嘅地方，咁啊俾情人去嘅。咁啊有啲咩地方咧？譬如在港島嗰方面會比較常多，因為冇辦法，佢自己本身嗰啲建築物或者佢有好多靚嘅壁畫咧，我都覺得其實幾值得大家去情人節嘅時候打卡嘅。例如中環一帶都好多壁畫啦，香水岑日喺嗰度畫過啦。咁另外亦都有哈爾頓城堡啊，甚至乎即係係啦，呢啲其實都好值得去打卡嘅。咁如果你話譬如西營盤附近亦都有一個魏理坊壁畫街，嗰一度咧其實亦都如果你話拍拖咧，附近亦都有鋪頭食飯，跟住去嗰度拍拖。我覺得打卡都唔錯嘅，咁起碼有一種浪漫嘅感覺， 藝術嘅氛圍啊， 藝術嘅氛圍係啦。咁、如果你話喂下晝，我今日都真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嘅，老闆肯俾你情人節都早收少少、去拍拖或者準備嘅時候咧，其實個日落咧，大家都可以去。如果你去譬如西營盤一帶，日落你咪去西環一帶啊，海濱嗰邊。都相當之靚、 可能真係睇到日落嘅。 係啊， 但就唔好入人哋個碼頭啊！而家唔入得㗎。 冇啦，冇啦，冇啦， 係啦，而家唔得啦。 不過佢亦都間咗一個地方嚟俾你睇日落嘅、即係俾你放下狗啊咁樣。即係佢有個即係叫做港島西區嗰度有個、有個間咗一個地方係俾你好似起港島東咁樣咧。即係而家啲香港啲海岸線 沿岸嗰度係起到靚㗎。係 啦，成日有啲好靚嘅嘢㗎嘛。 其實紅隧入口咧係咪近遊艇會嗰度附近啊？嗰度都有啲新嘅一辣咧，之前成日過隧道嘅個紅隧成日見到佢裝修嘛，而家啲圍板拆曬 嗰度叫港島東啊， 係嘛？ 個海濱 嗰個位， 嗰、那個幾靚嘅， 嗰、那個幾靚。咁啊入邊咧做咗好多嗰啲裝飾啊，嗰啲 decoration 咧，佢直頭好多心心啊，有啲可能好靚嘅隧道啊，俾你行過穿過去影相啊打卡。其實嗰個位都靚嘅。咁如果你話去嗰度特別今日夜晚啦，咁啊2月14號夜晚都有嗰、那個激光啊嘛，極光唔係激光係極光。人造極光嘅話咧，其實你唔係淨係喺西九先睇到噶嘛，佢喺維港上面噶嘛，所以其實你去到譬如紅隧附近一帶咧，你都係可以欣賞得到嗰個咁靚嘅地方嘅。咁、如果你話喂我唔係拍拖，我一個人，咁都又有啲地方咧可以俾啲單身人士去下嘅。 請問喺邊度咧？ 去邊啊？ 一個人打邊爐係咪？ 一個人你梗係可以去打邊爐啦，一個人食壽司又得啦，呢個你自己適隨轉變。但係其實一個人咧都可以去嗰啲譬如滾軸溜冰。滾軸溜冰你真係唔好話喎，你去嘅時候隨時隨地二月十四就係你一段新嘅愛情萌芽嘅機遇嚟㗎，係咪？ 係咪？ 即係你以為拉龍拉下拉下就可以拉到隻手翻嚟？ 你唔知㗎喎、緣分嘅嘢，好難講嘅喎。 七月十四就唔好啦， 係啦， 拉下啦，唔知拉咗隻咩手出嚟咁樣。 係啊，咁如果你話拉咩手， 可能對單身人士嚟講咧。可能二月十四等於七月十四咯， 係一樣啊， 好難搞，好難搞，做啲翻屋企，做啲翻屋企啊，二月十四等於， 仲話去嗰啲咩壁畫唔好摸牆啊， 唔係喎，都係喎， 兩個人去就浪漫，一個人去就驚嚇。 我都覺得你係 single 嘅話咧，即係你又冇乜想法咧，你做啲翻屋企都係好，係 啊， 第一咧可以平啲啊，食飯都食得平啲啊，真係， 係啊，咁你又諗住揾個人嘅嚟緊嘅時候，去下姻緣石啦， 姻緣石， 灣仔嗰度咁啊，一個人去。嗰度咁可能附近又有啲人啊， 即系读潮水啊嗰度 系啦，咁啊大家互相问候，互相问好，姻缘石就可以做咗一段又一段嘅姻缘啦。希望大家今日情人节快乐。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永忠，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